啊 啊、你笔奖金应该是我一个人独得的。我会用呢支机关枪打到嗰个太仔好似蜜蜂豆咁。 啊！呢、這个胡须佬就系杀人唔眨眼嘅阿比比啊！ 呢、這个胡须佬就系世界上出名不择手段以攞奖金为生嘅阿比比嚟。 喂，我间铺头都嚟烂晒咯！ 你淡定啦，烂晒都冇有怕嘅。我会用啲奖金起翻一间更加靓嘅赔翻俾你。 有超能力嘅太仔，阿珍佢今朝睇到依家咁嗰本咩书嚟噶吓？ 本书系我专登带嚟俾阿珍睇噶，佢写得好好噶。 阿珍佢不嬲都好中意睇书噶。阿珍佢睇书嗰阵个样真系好鬼有书卷气嘅啫。 妈咦 嘿嘿衰佬玩咩呀、 哎、你又喺度搞乜花神呀、啊 想整亂佢囉。 唔係呀嘛就咁呀用隻眼及實佢就會亂嘅咩 呢啲係超能力呀、 啊。你話超咩力話咩話 太仔呀、啊、你唔知道咩叫做超能力嘅咩 咩唔知呀、啊、好似有隻蟻咁行到咁埋即係有超萬力啦。仲有埋到隻龜咁嗰啲呢超萬萬萬萬力。 唔係超萬力係超能力嘅猛佬。 咁我就唔知啦。 唔知道就唔好扮醒目听人讲啦。 所谓超能力呢其实就係呢唔使用手去做淨係用个脑去諗咁就可以做到心目中想做嘅嘢。 唔得嘅点解唔亂㗎本书梗係呃人㗎。 你咁话咁易咩唔係个个都有超能力㗎。 如果我有超能力嘅话咁就可以喐都唔使喐做晒啲家务咁就最好嘅摊喺度就有钱赚啦如果係咁就发达啦。 你而家已经系摊喺度叫太仔做晒啲家务㗎啦。 整亂隻羹好易啫。 快啲亂啊。 快啲亂啊。快啲亂啊。 得当亂羹一隻。 衰佬啊系你得波牛力整亂隻羹啫超你个头。 哈哈唔係呀我邊有用力啫我係用意念整亂佢㗎。睇住。 快快啲亂快啲亂。 睇下真係亂咗啊 亂咗俾你激激啊。靜靜啲好唔好你架玩夠未啊仲唔快啲拉出去四圍蠢蠢睇出面有咩事發生。 係。 喂如果我運用到超能力嘅話呢咁就真係天下無敵囉。又是啲猎人嘅同党。 听到啲枪声就知道劲嘢啦。 你听住啊呢、這个森林咧系我嘅，啲动物少一条毛我都唔会放过你嘅。 动物我唔要，只要100万啫。呢支阿比比机关枪系最犀利嘅枪，一开枪你就会变成蜜蜂豆噶啦。 啊呢支嘢叫枪啊！车有乜咁巴闭喎？或者你用咩武器？我太仔都唔怕你嘅。 太仔你真系假不死啊！ 喂喂， 你估我而家喺度玩杂技啊？你估我真系咁得闲嚟揾你玩啊？我呢支系杀人武器啊！ 啊！ 你梗系未见过咧。好啦咁而家就等我阿比比表演最拿手嘅亂槍掃射俾你睇唔好眨眼啦、哎呀你个懵佬你搞乜啦哎呀佢啲鼻都开啲子弹㗎。 太仔，我哋嘅游戏时间到此为止啦。冇理由射极都射唔到佢噶噃，睇嚟想攞呢100万都唔系咁轻易啊，我要想下办法先得啦。 哦，哇，系啦，我有超能力噶嘛，佢冇咁容易打到我嘅。 嗯，你都见到我而家冇事啦。 咩话？ 如果唔信嘅，即管放马过嚟射我。 你唔好咁招积啊！你正话好彩噶咋？我呢支机关枪唔系普通枪嚟嘅，系咁先啦、啊，太仔。 子弹翻转头，子弹翻转头。哈、啊、哈，真系识得翻转头啊！ 哎呀！ 咩？我打低咗佢啦！太仔从此喺人间消失啦！发达咯，发达咯！ 我哦，呢对脚咪好似系太仔嘅。 啲子弹反转头啊！嗯， 你令啲子弹反转头， 拎住啦，着翻条裤先讲啦。 我点解会喺屋企嘅？ 你喺条河度浮下浮下，阿里巴巴见到咪执你翻嚟咯。竟然要个对手救你翻嚟，你都算救晒收家啦。 我唔系想救佢噶，如果佢喺同我决斗之前拉柴嘅话，我咪冇晒人生乐趣咯。 啊，咁又系啊，嗰、那个乜比比咧都想打赢我啊。 边个系乜比比啊？你几时同佢打过啊？ 正话啫嘛，嗰、那个人咧有支好长好劲嘅机关枪噶。 我知啦，嗰、那个人系叫做阿比比，佢系一个攞奖金嘅猎人专家。 你正话讲嗰个阿比比系用支机关枪嚟做武器系咪啊？ 佢只叻系乱枪扫射啊。 系啊，佢嗰支枪真系好劲噶，一开枪咧有好多子弹射出嚟。不过我仲犀利，我有超能力，搞到啲子弹翻转头。 你咪喺度喷口水作大啦！ 你信我啦，我讲真噶、啊。 我听人哋讲话，太仔死咗系咪真噶？ 梗系唔系真噶啦！你睇下我几精神，企咗喺度。 我好似听到话有人出100万做奖金嚟捉你，仲有话有一个专攞奖金嘅人嚟咗添啊，仲敞开晒话已经做低咗你，咁我咪嚟睇下你点咯。 奖金啊！ 出到成100万啊！ 系咁我就明白晒啦，嗰、那个阿比比唔系想嚟同你决斗嘅，佢目的就系想嚟杀死你，然后攞走嗰一份奖金嘅。系啊，诶、哎， 因为我嘅事令到你哋咁担心啊，真系唔好意思啦。你哋睇下我几精神啊，冇事啊，唔需要担心我噶啦。 哇，你哋攞咗咁多食物嚟啊！嚟错咪好囉，做乜咁埋啫？ 哎呀，乜你攞咗咁多嘢嚟俾我食啊？你真係客气嘅啫，多谢晒喎。不过咁多嘢嗰边食 机关枪呢种武器究竟有啲咩咁巴闭呢？喺佢杀到太仔之前，一定要做低嗰个攞奖金为生嘅人。 嗯、你究竟是什么人来、 那间铺、啊、 我是非洲最强的战士阿里巴巴，我警告你，你不要碰太仔，我现在就来交定你。 什么话、太仔还没死的吗？ 当然了，是我在河里执回他上来的猛佬。点啊？听唔明我讲嘢啊？ 有嘢快啲讲啦，懵饼！ 我想你知啊，如果我可以早过你一步杀死太仔，就会冇问题嘅啦。 咪住先，唔通你都系想攞嗰100万嘅奖金？ 我唔系啲咁嘅人，我同佢天生就系死对头嚟。我同佢系要通过决斗嚟决定胜负嘅敌人，呢啲系男人嘅事。 你唔使点我啦，乜真系咁简单咩？咁就要问过我支枪先啊！哎呀！ 听我话，快啲冧！大树，你听我讲，快啲冧啦！ 快啲冧啊！快啲冧啊！ 嚟啦，太仔，你同我之间今日要决一胜负啦！ 快啲冧啊！听我话，快啲冧啊！ 太仔，我同你之间嘅恩怨，今日就要解决咗佢。 快啲听我嘅命令，快啲冧啊！快啲冧啊！快啲冧！快啲冧！ 听到未啊？快啲应战啊！系时候决胜负。 听我命令，快啲冧啊！你要听我嘅命令，快啲冧！快啲冧！ 当我讲嘅嘢冇料到啊！睇住啊！ 哎呀，好嘢好嘢啊！真系冧咗啦！哎呀，阿里巴巴点解你会喺度？哎呀，阿里巴巴，你搞边科啊？做乜事会流咗血嘅？ 我咩事都冇啊！唔好讲咁多啦，我哋都系决一胜负嘛啦！委托啦，就系呢度打过啦。 你而家伤成咁啊，点去打过我？计我话要做手术就真咧？ 唔使啦，我哋即刻决斗啦！ 咪嘈啊！你而家唔可以同我决斗， 即刻喐手啊！ 终于揾到你啦，发达啦！ 为咗嗰100万，一定要做低佢啊！ 喺啲咁嘅时候，你阻头阻势， 好啊！遇到啲咁嘅场合，就梗系用我嘅超能力出马啦！ 你话超能力定系超万力噶、啊？ 如果你嘅伤口中痛嘅话，就乖乖地企喺度，唔好喐嚟喐去啦！ 吉宝车，快啲停啊！吉宝车，快啲停低！ 去啦，撞埋佢啊！ 快啲停啦！快啲停啦！快啲啊！ 唔得啊！哎呀！ 怪我啊！点解会咁噶？ 将个停咗嘅吉普车慢慢升上天空啦！升高啲啊！升高啲啊！ 各位观众，我就系超能力之王，超能太仔啊！ 由此你啊，而家搞成咁样，唯一嘅办法就系同阿 baby 合作嚟对付佢。 佢哋走晒啦，而家冇人喺度阻头阻势啦，咁我哋可以堂堂正正咁决斗啦。 阿里巴巴，阿里巴巴，你伤成咁要快啲止血先啦。 唔好讲咁多啦，啲咁嘅伤势算得咩？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啲机关枪好劲，千祈唔好睇小佢。 如果系一个普通人受咗咁严重嘅伤，一定唔可以好似你咁支持咁耐噶咯。 太好啦，你都知道阿里巴巴唔系普通人呢。 咁唔通我系只怪物咩？你哋听我讲，只要佢哋知道太仔未拉柴嘅话，一定会着翻转头嘅。 搞到阿里巴巴咁样，佢哋班人实在太过冇血性啦，我唔可以放过佢哋嘅。 等阵啊，你打算点做啊？ 我要打得阿比比。 话你冇脑即系冇脑啊！嗰隻嘢又有机关枪，你打唔赢佢嘅。 咁我都要去搏一搏啊！ 万一你衰咗，以后由边个去保卫森林啊？仲有煮饭、洗衫、洗屎坑，边个做啊？ 得我可以打败你嘅啫，所以唔可以俾其他人同你决斗。 阿里巴巴， 太仔啊！ 阿比比大哥大啊，你点睇啊？帮我哋呢班猎人手嚟好唔好啊？ 应承啦，你都企埋我哋呢边啦。 你哋讲得啱，对付太仔呢个人，真系要大家合作先可以打得赢佢嘅。所谓人多好办事，多嘅人点都好啲嘅。 多谢你啊！ 我讲明先啦。个份奖金我要分大份啲㗎。 点话点好啦。你哋想点打都冇问题呀、啊。只要行出出面打就得㗎啦。再打两弯铺头就冇问题。 阿里巴巴，我都估到你匿埋喺嗰边㗎啦。乜你见个鬼唔怕黑嘅咩？咁大胆嚟搵我，你死过未呀、啊、 你错啊。我唔系阿里巴巴。我就系伟大英俊嘅森林之王太仔。既然我是伟大英俊的森林之王啊， 咁梗系唔可以原谅捣乱森林和平嘅人。 话你知啊，我唔系善男信女啊，我系识得赚一百万奖金嘅人。呢度咁窄，唔够你一边跳舞一边避开啲子弹噶嘛。 哎呀，冇啦，我间铺头冇啦。 你唔使匿埋啦，太仔。Fire！起码太仔，你而家系咪好惊啊？英雄嘅行出嚟受死啊！ 岂有此理，佢啲枪咁劲，我真系冇办法避得开啲子弹噶噃。如果唔喐嘅话咧，就只系喺度等死嘅啫。好啦，唯有再用超能力搏一搏系啦。 你点啊，太仔？系咪惊到喐都唔敢喐啊？ 地震啊！即刻有地震啊！地震啊！ 如果你再唔敢出嚟嘅，我过嚟揾你噶啦。 原来所谓森林之王啊，只是一隻冇胆嘅老鼠嚟嘅啫。我第二日用奖金嚟起嗰间大屋，一定会用你呢个森林之王块皮嚟做地毡嘅。快啲投降吧啦！ 地震啦！有机会啊！太仔捞你出！ 我吉好火啦！ 啊，原来真系掂咯！原来我可以用超能力搞到地震啊！哈哈！ 你冇事啊嘛？ 吓、啊，阿珍，哎呀，你哋都嚟埋啊！咁即系话啱啱发生个地震系啲动物啊？ 系啊，你讲得啱。 史密克，咁你而家明啦，正话保护你嗰啲唔系嗰啲咩超能力嘅，而系你曾经救过嗰啲动物啊！ 真系嘅，啊，原来系啲动物救翻我啊！ 哎呀，边个救翻边个都好啦，只要你冇事咪得咯。 讲真啊，啲动物知道你有难，大家都好担心。 真系唔好意思啦。啊！而家大家都有眼见噶，我家阵咧就冇穿保暖啊，要你哋担心真系唔好意思啦。 太 perfect 啦， 阿赞， 仲唔快啲攋翻去，即刻整饭我食。三爬两步扑翻去呀、啊！太阳就嚟落山啦，想饿死我细佬。 系啊系啊，扑紧啊，扑得好快啊，好快噶啦！ 哇，犀利啊！你真系鬼叻嘅啫， 边系啫？你咁样赞我，等我骄傲啊！ 哦，我仰慕你啊！ 哎呀，唔使讲出口嘅。 海伦乜得你咁得闲又腾嚟我呢一度啊？太仔，你究竟喺度做紧咩？ 冇啊，海伦叫我帮下佢手啫嘛，佢叫我咧用啲木雕啲公仔俾佢喎。睇啊， 你睇下个样啊，同我一模一样噶，呢个系太仔挑嘅，靓唔靓？ 嗯， 喂，而家咧挑紧你个样啊，好快会搞掂噶啦。 吓、 啊，你睇下几正？ 哎呀，真系够晒全身啊，你都无法抵抗嘅，有人谁知？ 想我打到你长眠以后唔使起身顶啦。 太仔真系好本事噶，用个咁嘅木头乜都整到出嚟嘅。 哎，乜家伙啊？我头先有整个嚿咁嘅嘢出嚟咩？ 唔系啊，呢样系我带嚟俾你睇噶，呢样叫做竹蜻蜓。 做乜无端端要竹蜻蜓啫？ 咁呢碌竹要嚟做咩嘅啫？ 啊，我知啦，碌竹系用嚟挖耳屎嘅。嗱，我帮你挖，哇，乜你咁多耳屎就？ 人唔系啊，唔系啊，唔系耳挖嚟噶。竹蜻蜓咧系日本人嘅一种玩意嚟噶，你睇下，咁啊可以整到佢飞啦，睇住啦。点啊？咪飞得好高呢？ 啊！ 哇，转两嘢就可以飞上天啊，认真巴闭啊。 咁系咪好鍾意呢？ Of course。 你咪咁低 B 啦，话咁快就跌返落嚟啦。咪嘥时间啦，呢啲咁嘅嘢俾豆丁玩嘅啫，嗱嗱声帮我整嘢食返嚟好过啦。 收到，即刻去啊。 咩叫你早啲返啊？啊，真係估唔到啊，真原来佢鍾意捉蜻蜓㗎喎。 唔鼠飞行术。 嗱你幅相里面嗰个男人就係太仔嚟啦。我咁远水路扯你返嚟啊，目的就係想你帮手铲除呢个死人眼中钉嘅。我諗你都好明白㗎啦，马爸话。你个大名啊，喺我哋呢行系人都知噶啦，所以我先至重金请你翻嚟嘅咋，你唔好令我失望啊吓！ 喂，喂，冇啦，喂喂，我净得呢幅相就冇多余。 你又使咩咁担心啊？佢咁嘅猫样，我一次系记得咧。你放心啦，准备定啲钱啦，反正系钱都唔够。 你仲想要啲乜嘢啊？ 麦伯华呢个人咩人精噶？ 就唔快啲去搵嘢食，摊喺度等运到啊！死佢啦！ 我早就已经搵咗翻嚟啦，我做晒啲嘢，所以觉得无聊，咁咪搵埋星爷佢练习下搏击咯。 话知你乜激啊？俾只手指笃一笃就笃喺地。 我都觉得有啲奇怪噶啦。啊，喺空中有咁多空隙啊，想点喐都得噶啦，冇理由俾佢笃中嘅。我今次要试下避开佢先得。睇住啦，我今次会揿实噶啦。哎呀！哎呀！哎呀，冇理由噶，点解硬系避唔开星爷嘅督子神功咧？如果系咁啊，好容易俾啲猎人睇到我弱点噶噃。 你讲嚟啊都多余噶，因为人喺空中系唔可以自由活动噶嘛。 有乜理由啫？ 呢一个系自然法则嚟噶，天意嘅嘢，就算你几咁把炮啊，都唔可以话你想点就点嘅。 哎呀，咁即系话天意大晒，佢玩晒嘅啫。 咁又唔系噃，一指时啦。 是天意啊。哎呀，避开咗。我而家明白啦！哎呀，多谢你啊，芝芝吉，多谢你提醒我，我先会谂到噶咋，拜拜。 哎呀，我天得咁匀巡嘅，点可以飞得起噶？嫁住个咁嘅时招拔老公，真系前世唔收啊！饱饱咯，不如揾周公掟两句好过啦。水公啊，记住整好屋顶啊！ 哎，冇理由咁都飞唔起噶。系啦。好啦。好嘢，搞掂。 又是精神分裂啊！ 我都唔想骚扰你瞓觉噶，对唔住啊！ 哎呀！ 快啲过嚟帮衬啦吓！嗰个女人就系同太仔一齐影相嗰个嚟噶啦，嗱，只要好咁利用呢个女人咧，就可以接近太仔啦。妈妈话。 喂喂，靓女呀、啊，请问你几多号电话啫？ 啊？ 如果电话唔方便啊，讲个名嚟听下，或者讲下你嘅三围啊。你瞓觉嗰阵时系咪着睡衣啊，定系着睡袍，定抑或系乜嘢都唔着啊？ 成日唔湿脑啊！如果话俾太仔听咧，你就知事。 太仔啊！你识得佢噶？讲我听，你系太仔嘅咩人 咧？可以话女朋友啦。拜。 仲快啲跟踪佢！ 呢、這个世界真系唔公平啊！好似太仔碌盖咁嘅款啊，有咩理由有咁正嘅女朋友噶、啊？哎呀！呀、啊！ 哦，妈妈话呢个人真系好恐怖。 好嘢，终于都搞掂晒。 搞掂晒就嗱嗱声入厨房煮饭，我日啦！ 系，死呀死呀，黐埋自己只脚落去呀，真系精神分裂啦！诶、哎，你话阿里巴巴叫我去见佢呀？ 奇怪啦，嗰只咪阿里巴巴只斑马嚟。 是我打佢嘅， 我个名叫做巴里斯马巴云。 哇、啊，叫包你死， 冇搞啊！你冇呢个意思咩？我叫巴里斯啊！ 不过冇所谓啦，你都过唔到今日噶啦。啊！ 我有啲好嘢俾你叹，但系我哋呢一世人都从来未试过嘅。 喂，老友啊，成日讲打讲杀，冇乜为啫。你究竟走嚟有乜贵干？ 我今次专程嚟非洲，系为咗要砌低你嘅。除咗咁啊，我仲想同嗰边跪喺度个靓女啊，做个好朋友，就系咁简单啫嘛。 嗯？啊？ 海岸？ 太仔啊，因为你个衰人骚扰我，阿里巴巴睇唔过眼，结果未同佢打过，点知打到重伤啊！你唔好理我啦。 哎呀，原来你咁卑鄙， 只要杀咗你，我就有一大笔钱同呢个靓女谂起都兴奋啦、啊。嗯啊 啊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嗰个靓女咧就系属于我噶啦，即系话得冇咁易啦。喂，靓女我嚟啦，我喺边啊？喺边啊？我喺边啊？哦， 哈尼，唔使再做戏俾嗰个傻佬睇啦。 吓、啊，咩话咩话？嗯，做戏？ 有冇要？ 居然咁够姜呃我啊嘛！我打！ 你做乜嘢啊？乜嘢先被唔识点反击嘅咩？吓！ 我惊打出你啊嘛！系咁好啦！啊！哦啊哦啊啊！对唔住啊！ 唔错啊，都有啲料到噃，系你边个出真功夫嘅啫，要怪怪你自己啦，太仔，等我俾啲必杀技俾你摊下啦，咪眨眼啊！ 啊，你呢啲乜嘢我随身携带㗎，睇下。搞掂啦，我自拿手呢就係挑啲木头公仔㗎啦，正呢。 我嘅绝招唔係挑啲公仔呀，死蠢。讲到嘥气呀，睇住啦，等我安返个名先。呢度叫做霹雳无敌超级旋风现快打万闪电拳。哇，哎呀呀。见到未啊？系咪吓咗你一跳啊？ 哎呀，又似你啊！睇落去啲招几巴闭，不过咧对我嚟讲只系小儿科啫。 我劝你唔好咁沙尘。 哎呀！啊！我、啊、哎呀！唔好追我啊！哎呀！哎呀！ 哎呀，最弊就系我唔记得讲你听，呢、這个绝招最大嘅弱点就系、是、啊，就系、是、用完之后咧，会成个人满天星斗云陀陀四围乱咁转。 唉，遇着我哋都算好彩啊！我调翻你转头系咁拧咧，你就会好翻噶。 perfect 啊，大仔好嘢，叻仔。 好。仲快啲勾翻马巴华上嚟，一碌木狗。 知道啊！ 喂喂喂喂喂，唔好咁快兜住啊！我留低咗啲嘢未攞啊！ 哇哈哈！ 开门！ 太仔，如果你想呢个靓女平安无事嘅，点知嚟东谷古石矿场见我啦？我喺嗰度同你决一死战嘅。 海伦佢今次俾个癫佬捉咗去，都系因为我先会搞成咁。但系呢个人既然有本事打到阿里巴巴咁伤，即系话佢嘅功力同我有翻咁上下。 哎呀，哇！原来系你只恩皮仔五鼠啊！你就好啦，可以喺天空度飞嚟飞去。 喂，行快两步翻去啦。 嗯。 這個太仔竟然破了我的霹靂無敵超級旋風以快打慢閃電拳，這都不緊要，最慘就是在我靚女面前要我出手這樣才攞命嘛，這個仇一定要報，我不會就這樣算數。 馬巴華先生、我已經成功研究了用大人大仔的秘密武器了，明天你就用它來打它了。喂，我知道就算你沒有了它，以你的實力一樣可以輕易地打人大仔的，不過起碼多用武器防身，是吧？到時你喜歡的就用試一下咯，好吧？一於是這樣 走遍了。 馬巴華這個人越來越恐怖， 阿里巴巴同佢嘅战斗能力差唔多噶，点会输俾马巴华嘅？唔通佢功力弱咗？ 唔系，只系冇巴华佢功力太强啫。 嗯， 系啦，真。点解啲鼯鼠啊冇翼都可以喺天空度飞嚟飞去嘅？ 乜你仲喺度谂紧学飞嗰件事啊？就算你唔识飞啊，你嘅功夫已经好犀利，叻过好多人噶啦。 我想知道点解、啊？ 咁固执真系冇理收啊！系咁，我话你知啦，你留心睇啲鼯鼠啊。在他的手和手之间咪有层皮连住的，这层皮就好像对翼咁啦。 哦，手和脚之间有层皮，那是不是手和脚之间黐层皮就飞到的呢？ 黐了你都飞不起啦，只一时招笔。 我看看先啊， 只要你着了我们这套盔甲呢，你就立即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强的人来的啦。你觉得怎样啊？是不是很喜欢呢？这件盔甲是用钢铁做的，总重量是500公斤，着了之后就算太仔打你都只是觉得矮咬咁犀利㗎咋。仲有在右边手腕呢装了一支 5.6 厘米口径的全自动机关枪，仲有啊头盔呢有好先进的保护功能添。嘿嘿，遇到袭击呢红外线感应就会有反应，块玻璃就会马上闩埋，而且仲是100%防水嘅添。呢件盔甲制作费呢非常之昂贵，总共用了100万。是有个差点拿到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用了10年时间不断研究和测验才制造成这件无敌盔甲的。所以呢我们特登运这件盔甲来这里给你着，就算太仔几好功力啊几好打都不是你的对手啦，是不是啊？ 你做什么啊？他好像焗死了一样。 太差呀、 啊！吓、啊，海伦你点啊？ 哦， 你个衰人啊！快啲放咗海伦啊！ 你哋唔好乱嚟啊！肉亲就冇命啊！喺马巴华嘅右手度装咗一支全自动嘅快速机关枪，仲系自动瞄准嘅添。佢一感应到有嘢咧，就会射到你变成蜜蜂兜咁噶啦。 系啦，我有计啦。 我冲啊！千祈唔好用啊！ 你打我唔痛嘅， 太大， 完全打唔到佢嘅。阿珍啊，喂，阿珍啊，嗰啲系咩嚟噶？你系人定系鬼啊？ 哎呀，哎呀， 好。 觉得点啊，太仔？我而家嘅实力系咪劲咗好多咧？我谂我哋嘅决斗都唔使打啦，你个身一阵间就会变成蜜蜂斗噶啦！ 唔好啊！ 去死啊！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哟，哎呀，点解会咁都射唔中噶？ 喂，点解会咁样噶、啊？啲枪四围乱中射嘅，完全唔受控制都有嘅。 不过听咁多嘢飞飞下嘅， 哇！我真系多谢咁啊！ 大明啊，我呢个系最后一个竹蜻蜓嚟啦，趁呢个时候你快啲替低佢啦！ 哇！跑得咁快嘅， 呢啲系太仔嘅动物本能嚟噶，喺太仔嘅身入边一股无法抵抗嘅力量。 跟住嚟啦，太仔！正系蠢材啊！你估喺空中就避得到噶啦咩？ 乜真系避到嘅？哈哈！ 点解会咁样噶？根本冇可能！ 太仔，是来者！太仔流连拳，哇！ 我哎呀，点算好啊？ 啊 ，my dear， good job 啊！ 其实咧都系多得你整咁多竹蜻蜓嚟扰乱佢嘅啫。 太仔真系有型啊，叻仔啊！ 哎呀，俾海伦嘴一啖啊，乜都唔使搞到可以飞上天啦！ 你够胆讲多一次，搞到你飞上天就有份。 啲咁嘅嘢系咪真系可以捉到噶？不如用翻我哋传统嘅方法，有杀错冇放过，乱枪扫射。 咪错啊，迟啲啦！嚟啦，用手啦！哈哈！ 真系好嘢啊，冇得弹啊！咁样我哋咪可以搵到大把钱。 你两个大嚿衰，竟然虾小动物！ 你系边个啊？吓！ 你究竟系乜水啊？够胆喺度做家娘系咪啊？ 好啦， 你两个蠢材，有眼不识泰山， 你呢啲破坏森林和平嘅人，我系唔会放过。两位听住，我就系森林之王太仔啦。啊，请问森林之王太仔嘅屋企喺边度？ 森林之王太仔 啊，系啊，啊听讲话咧，佢住喺附近噶。 太仔啊！ 我而非同凡响啊，净系听到佢个名咧，啲猎人都吓到鸡飞狗走啊！佢真系一个值得我去挑战嘅人。咁好啦，呀！听讲话呢一带有好多猎人喺度出现嘅，你哋以后要小心啲啦。吓，讲开又讲啦，你哋知唔知森林之王太仔嘅屋企喺边一度噶？ 彼得鲁拜师学艺。 哎呀，唔知点解今日好似特别热咁嘅。有吓到喎。 我是练武之人嚟嘅，喺法国学艺，而家四周围想拜访下啲武术名家咁嘅。我个名叫做彼得卢加士马尔。 咩啊 ，Peter Lucas 咩？真系唔清楚你噏乜啊？ 系，首先等我自我介绍先啊，请过目。 历史上最年轻的空手道冠军，一粒期待已久的瑞星在空手道界出现。 诶，嗰粒瑞星咪就系我咯。 睇起嚟有啲料到咁喎。 你又使乜咁驚呀？呢啲只不过係碎料嚟啫。我最犀利嘅絕技呀，就係可以空手破冰呀。当今世上得我識呢一招啫，想搵多个識都好难。 哎呀，好多冰呀，睇见都透心凉喎。 你都唔使恨囉。如果真係想要冰嘅话呢，就要去到100公里以外嘅冰山嗰度先至会有㗎。 我就知啦，使你讲咩，一阵间洗完啲衫即刻去洗屎坑呀，快啲去做嘢衰佬。 啊係。 哎呀。 啊你好嘛先生。 原来係个奔佬。啊我咁唐突呢真係唔好意思呀，其实我今次嚟嘅目的係向你老公挑战呀，唔知你老公而家喺唔喺度呢。 得啦，我知道啦。 就嚟见到太仔呢真係好。 做完晒屋企啲嘢之后就同佢决斗啦。 啊係呀，唔好意思呀，请你等多一阵。 啊原来呢一条友就係现今每个武术名家都喺度讲緊嘅森林之王嚟呀。真係失觉晒呀。真正强壮嘅男人係应该好似佢咁样嘅。一睇佢嘅身形就知啦。巨大嘅胸肌可以抵挡敌人嘅重拳攻击。另外就要有必杀嘅老鼠仔可以出啲重拳呀。仲有发达嘅大腿肌肉可以令出脚嘅时候强而有力。 有阵时做嘢攰起上嚟，按摩机都好舒服啊！ 你叫我大佬啊！ 佢知道我喺度望紧佢，所以先至特登扮傻啫。又计啦！ 啊，好嘢啊！终于做完嘢啦，要你等咁耐啊！唔好意思啊，今日家务特别忙噶。 好啦。我首先会用空手道嚟示范一次俾你睇下先嘅。 真係无聊，耐唔耐就有啲咁嘅白痴仔嚟教教真。 我而家嚟啦。点样啊，觉得系咪好劲呢？啊睇嚟佢比我想象中仲要驚驚啊。 好大粒大文好残眼啊。 哎呀。跟住是示范空手碾碎嘢嘅絕技，任何樽我都可以碾碎㗎，请预备啦。 哈哈，好簡單啫，呢樣嘢我用手指都可以搞得掂啦，我示范俾你睇。 哦 睇住啦嘛。 哎呀正蠢材呀，我唔係话撕碎啲纸咁簡單啊。激气呀，唔該你唔好再玩，正经啲好唔好啊，開始啦。 等咗先啊。 哎做乜鬼呀，係咪驚咗我先。 大胆。 喂係咪唔敢打， 佢阻止啲猎人杀动物咋。 啊 太仔喺呢度都可以听到森林入面嘅枪声㗎。 啊佢嘅听觉真係好敏锐呀。 而家做猎人唔敢做真系唔得啊！ 讲咁多做咩啊？反射佢哋啦！ 提枪， 我在水啊！ 啊！咩话？佢竟然可以喺咁近距离同对手展开搏斗？ 避开！ 哎呀！好犀利啊！连机关枪嘅子弹都可以避到啊！ 哼！死！ 会放过破坏森林和平的人的、 哦、 受死 啊， 啊 哇真是很犀利简直冇得弹、啊、我竟然想同一个武功咁登峰造极的人比武真是大上头了我咁平凡根本就高攀不起他的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想偷袭 我头先真是失礼 哎呀 嗯哦、 啊、你头先显过剃头啊真。 我求下你啊请你收我做你徒弟啊。 是咁啊那个 Peter 仔有咩打算咁啊 哦我都唔系好清楚啊佢话出去一阵好快就会返嚟。 哎呀最近天气咁热真係有啲反常啊。 唔係天气反常係你肥咗以前呢同而家嘅天气都差唔多啫只不过係你肥咗啫嘛。哎呀 嗯热到成个借晒冇咁好气嬲你啊。我而家返咗搞搞唔好嘈住我啊。 嗨。好彩嘅熱度借咗唔係我死梗啦。 师傅我返咗嚟啦。 哦 太仔师傅你睇下我啱啱攞咗个帐幕返嚟呀。 咩师傅啊 师傅啊请你收我做你嘅入室弟子啦。 哎呀你无谓嘥心机啦我唔会收徒弟。 唔得㗎你唔知唔承我我唔会走㗎直到你肯应承我先会起身㗎暂时可能阻住你出入㗎。 喂你咁做唔得㗎嘛而家真係屋企入面瞓緊觉我又要照顾佢呀。 嗯哦我唔係咁嘅意思我唔係话要师傅你照顾埋我啊。我淨係想喺度扎个荧幕啫。 啊係咁就话好行啫等我帮埋你啦。 哎呀嗰啲唔睇得㗎。 哇喂你嘅死仔收埋咁多筍嘢话做乜唔一早攞出嚟益下我啊。 真係不愧係师傅啊竟然可以将俗世嘅事睇得咁透。 嘩冇得顶冇得顶。嘩点可以影到咁靓啊真係啊。嘩嘩嘩嘩嘩嘩。 不如当我冇讲过要你收我做徒弟啊。 哇哎呀 嗨太仔好嘛 啊是你啊海伦。 太仔啊啱啱接咗一条裤啊特登攞嚟送俾你啦。 哎呀做鬼死人啊有冇搞错啊天口咁热即条冷裤俾人着跟住噏到生枝啊。 我真係好开心啊咁大个仔第一次有人送咁嘅礼物咋。点啫我而家着得靓唔靓啫。 哇师傅简直衬到住啊。 啊请问先咁俊俏嘅先生系边位 佢叫 Peter Lucas 咩嚟拜师咁话喎。 哎呀先生你好嘛我叫做海伦啊。 啊你好我叫彼得鲁啊。 哎呀不如等我送一样嘢俾你啊当见面礼。 啊 哈佢系一番心意嘅咁你咪收咗佢。 哦系咁啊就麻烦晒你呢。哇好犀利喎。 请问声你嗰啲拉喺边度嚟㗎好似系喺我条裤仔度喎。 啊得啦你条腰封清好㗎啦快啲试下啦。 啊只不过呢啲拉本来系你用嚟送俾师傅㗎喎。 冇所谓啦你收咗佢啦我都唔使着裤㗎啦。 虽然系啫不过。 喂咁婆婆妈妈啦我叫你收我收咗佢啦。 终于讲耶稣就去教堂啦仲唔快速啲做埋啲嘢个天就嚟黑啦。Peter 仔啊如果你打算留喺度嘅话就帮手做一节得啊。 哦係。 哎咁你做嘢嗰陣呢最好就除咗条腰封佢先啦。不如借俾赵大哥佢着住先。 你有冇搞错 咁样会暂缓快步㗎喎。 咁又係喎真係成条拉长咗喎咁借俾第二个非洲僆仔用啊。就係 埋长颈鹿哥哥好唔好啊？ 唔啱俾鳄鱼仔佢用啦，包住个肚实冇冷衬啦。 嗱，你条命咩？而家海伦成个心都飞咗喺 Peter 仔嗰度啦，你咪喺度做搞屎棍得唔得啊？ 系啦。 咁又系嘅，眨下眼就变咗心，呷醋都系合理啊。要记住啊，你系森林之王嚟噶，就算发生咩事都要死撑啊！ 我要死撑啊！ 我真系犀利啊！你系第一个俾你两个兄弟人仲劲得个太仔啊！ 呀，一时忍了我个忍你嘅死仔， 咁臭做咩？一住谷爆肺啊！ 我先走先啦，我迟啲会再嚟过嘅，俾得咯。 咁下次再见啦。 哎呀，我唔制啊！条裤明明系我嘅。 哥哥仔话你知啦，如果你真系想做太仔嘅徒弟，就要识得睇佢眉头眼额先得噶。 哟，师傅份人咁豁达，使唔使啊？ 不过你下下都醒过佢点掂啊？ 我可以用两只手指将一个眼仔揿扁啫嘛。 不如叫佢试下得唔得噶？你啊，你可唔可以用两只手指将呢个眼仔揿扁佢啊？ 系 Peter 仔嘅绝技啊！ 哇！师傅真系，师傅真系劲啊！唉，日日有海伦喺度，想做太仔嘅徒弟都几难啊！ 要你帮手真系唔好意思噃，你可以翻屋企噶。 啊！你千祈唔好咁讲啊！我继续做啦。 啊 ！Peter 仔啊，咁大力洗啲衫好易烂噶，温柔啲至得噶。 啊！我知啦，我未习惯啫。 又多谢施招笔。喂，师傅啊，你教佢两度散手啦。 得㗎啦，啲咁少嘅事啊，要师傅亲自教我真係唔好意思啊。 唔係太仔教你，係碗同师傅教你啫。 其实啊，你都唔使觉得咁奇怪嘅，因为我所有嘅嘢都係喺动物身上學返嚟㗎咋。 係真唔係啊。 嗱，举个例啦。犀牛喺水底休息嗰陣呢，就会自动閂埋耳仔同鼻哥窿。我而家就示范俾你睇。 哇，犀利啊，大开眼界。 系人唔系啊，你咩构造噶？ 师傅果然系世外高人，好劲啊！ 你话师傅究竟系边个啊？ 诶， 我几时又话收你做徒弟啊，懵丙？ 你究竟洗好晒啲衫未噶？讲嘢。 乜仲有三秒水？ 今日热到庆合吓，飙咗咁多汗，我咪换多几件衫咯，唔得咩？ 嗱，照计咧，你流咗咁多汗，你应该瘦咗好多先至系噶，系嘛？ 你系咪正到啊？ 谢晒啊，唔会捞我嘅啊！ 哇，好犀利啊！佢系咁咦，就可以打低师傅啦。阿珍师傅，即你收我做你徒弟啦。 你喺度发咩噏风啊？仲唔快啲打扫埋间屋，快啲去啊！ 啊，系系。嗯，哈，原来师傅都有自己心目中嘅偶像噶。啊，不过佢究竟系边个咧？有个咁嘅人咩？ 系我嚟噶。 哦， 丰满咗少少啫。 诶， 话你知啦，哥仔，我以前系溜咗出名嘅 model 嚟噶。 得啦，阿珍，今日到此为止吓。下本写真集，我哋想去非洲实地拍摄，想唔想去嗰度玩啊？ 好啊，我想去啊！我咁大个女都未去过非洲啲咁嘅地方噶。真的好开心啊，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下，人都青春一点的，你说是不是啊？ 没错，介绍你先吓，这位是原居民来，今次做我们的响度，他不是很懂听我们讲嘢的。 你挺好嘛？ 是啦，唔该你帮我真拿住个手袋先啊。 得啦，唔使啦，他两只手都拎住晒嘢，哪有手拎、啊、 我有办法。 唔該，你叫佢快啲俾返手袋，我自己攞啦。 攞返個手袋嚟啦，你點可以咁樣夾住個手袋？ 嗯。 原來佢真係唔明我哋講咩㗎。 望住呢邊啦。 呢邊呢邊。 好。係。好啦，搞掂。 後面有幾隻獅子喺度喎，真係有非洲氣息啊。 左右。 啲狮子行紧过嚟啊！咁样惊唔惊噶？救我啊！快啲救我啊！ 唔使驚啊，啲獅子以為你真係兔仔嚟，所以咪追你囉。好啦，返去啦。係啦，小姐你點呀，冇事呀嘛。 就係咁樣啊，你哋兩個就開始墮入愛河啦，係咪？ 哎呀，冇錯啊，咪就係咁囉。太仔呀，你究竟洗完啲衫未㗎？乜你仲喺度洗緊衫啊？ 都唔知點解會越洗越縮，縮到咁細條喎。 師傅啊，呢條係 因為整污糟咗，所以咪諗住洗返乾淨先俾你囉。真係唔好意思啦。 師傅啊，唔緊要啦，而家咪幾好。你睇。係咪啊，師傅？ 哈哈，你真係唔話得啊。 佢哋兩個和好如初啦。係啊，太仔本來就係一個心地好好嘅人。講我又講啦，諗返佢都好似今日咁熱。 阿珍啊，你唔好走啊，好危險㗎，喂。哎呀，你做咩事啊，阿珍。阿珍，阿珍啊。 我冇事啦，可能係頭先曬親啫，你唔使擔心 㗎。你度等我。而家系咪舒服好多呢？系雪山上面嘅冰嚟噶。 你去到咁远，攞啲冰翻嚟俾我啊！真系好凉啊！而家舒服好多啦。喺咁热嘅天气入边，有啲冰山嘅冰就好啦。 好啦，我而家去攞啲冰翻嚟啊！ 冇可能嘅，由呢度去嗰度成100公里嘅，就算系太仔都好辛苦先攞到噶。 唔紧要啫，我有啲绝技好想示范俾师傅睇下嘅。 绝技？ 系啊。 啊，呢样咧。 哦，原来你咁多绝技之中最叻嘅就系破冰绝技啊！咁巴闭，我想睇睇。 你示范到俾佢睇，佢就收你做徒弟啦。 不过唔好意思啊，我啊唔识空手道。 哦，就算系啊，都唔紧要啦。啊啊 嗯、真係唔緊要，咪死定喎、啊。 哎呀，都搵到啊。喂，我攞咗翻嚟啦！我终于都攞咗啲冰翻嚟啦！哦，系咪等咗好耐咧？好啦，两位，请你哋欣赏下我嘅破冰绝技啦！嚟啦，喂！ 哇，真係好犀利呀，咁大嚿冰你都破到嘅，服咗你。 啊 ,Hello! 哎呀，实在太好啦，师傅终于都肯应承收我做徒弟啦。 你收咗个咁嘅徒弟，简直亲到绝呀。咁鬼费力㗎，大力啲啦，冇食飯咩？係啦係啦，咁啱啦。鬼整你呀，又是心軟腳軟咁，加多幾錢肉你得唔得呀？ 係。 係彼得勞先生你好嘛。 啊，海倫小姐係你呀， 乜得佢咁錯當。 彼得勞先生啊，真唔單去遊車河啊？ 啊，去遊車河啊，但係。但係。点算好呢？ 冇得傾啊，你啲指压功夫仲未到家，要留喺度继续练。 係。 大仔啊，咁你陪我去囉。 啊好啊，不过呢我要洗埋衫打埋水省埋屎坑搵埋食物割埋草再打埋墨先至去得㗎嘛。 咁多嘢做即係太人落咗山啦，你都唔去得㗎啫。 呢度冇人好似你咁得閒兩頭騰㗎，過主啦。 咁人齊呀，開拖啦喂。我行通宵嚟呢度嘅，你哋有冇啲喫得嘅嘢俾佢食下？ 係啦，你爸爸呢個乜水嚟呀？ 我本來去緊雪山嘅，點知去到岩石山嗰度就見到佢啦。當時佢失足由石上面跌咗落嚟，死咁滯，我咪好心救佢翻嚟咯。 睇過佢死樣，幫佢掘定個窿都啱噶啦。 係啊，你死噶，我仲生勾勾啊！ 啲鑽石係邊個嘅咧啊？睇怕咧，佢都跌到疏疏地噶啦。喂，執笪地方去攤下啦 嚇。係。喂，老伯啊，你冇事啊嘛？ 哎呀，我个袋啦，我个袋去咗边啊？快啲讲下我袋喺边，快讲俾我听。 袋啊，系咪呢个啊？ 哎呀，你咪叫啊，快啲俾翻我啊！你有冇打开嚟装过里边啲嘢？ 冇啊，我冇装过啊， 系咪真噶？真系冇装过啦嘛？ 俾得我快脆啲啦。 系， 有古怪啦！我睇嗰个袋咧，一定系放咗啲好鬼重要嘅嘢顶啦。 仲要到及兩嘢都唔得嘅呢個老嘢呀，真係收埋啲正嘢。 你喺度攔我咁講咩呀？ 好啦，你好好地休息一下，等我用空手道幫你鬆弛一下啦。其實空手道呢可以醫內傷呀，唔好睇小佢呀。 哎呀，好痛呀，好痛呀。 喂老伯呀，我都未開始你就嗌啦。 行開呀，你咪埋嚟呀。 咁好啦，你自己休息一下啦。 哎呀，好彩喺度。 我见到啦，见到晒啦。 哎呀， 你乜嘢都俾我睇晒啦？ 睇晒，睇晒啲乜嘢啊？ 见到好大一个钻石啊！ 凭我嘅超锐利眼光，一睇就知嗰只老嘢喺岩石山嗰度发现咗个钻石矿。 我嘅直觉话俾我听，岩石山有一个钻石嘅矿物喺度。 咩叫矿物啊？吓， 所谓矿物咧，就是、一层聚集咗好多好多钻石嘅岩层，好值钱嘅。我谂彼得卢会知道系乜嘢嘅。钻石可以话系每个女性梦寐以求嘅嘢。 啊，系啊，系啊，讲得冇错啊。 如果发现咗有个钻石矿咧，就会变亿万富翁。到时我有个婚礼度，着住一件钉满咗八粒钻石嘅婚纱，丝袜丝袜咁啊。仲有啊，我个老公就梗系 其实讲到钻石呢样嘢，只不过系俾我头硬啲、实啲嘅石头嚟嘅啫吓。 太真系讲得好啱啦，我对钻石冇乜兴趣。 冇兴趣，你笑咩啊？ 嗰隻老嘢八口仲密个屎塔蓋呀，就算点熬佢佢都唔会讲个钻石矿物喺边㗎啦。好啦，雞俾大人牙教软，啲铺就等我食神出马啦。太仔呀、啊、你攞啲材料俾我啦。 係 咩话你系咪呀？你识煮嘢食？ 周星驰都系我徒弟咋。好啦，阿伯又老又弱，就整煲合适嘅正菜汤佢饮啦。 啱啦，如果整菜汤我绝对有信心答得掂啊，不如等我嚟负责咧。 狗上牙坑有条路，喺度献殷勤，搏咩啊你？ 死肥婆啊！你夹起条尾，我知你想做乜嘢啦？你想自己吞晒啲钻石做乜系咪啊？ 你唔好忘记阿伯啲人，我乜都睇晒喎。 系咩？阿伯啲人我有份及到噶 啦。冇得倾啊！你帮我去眼噶啦。 讲咩啊？我去先啱啊！ 你自己知自己事，你悭啲细啦。 你讲咩死肥婆？ 讲人唔好啊，踩亲你条尾啊！ 以上片段实在太过三级啦。 呢度几时轮到你讲嘢先？ 系咁好啦，我哋比较下边个煲个菜汤好味啲咧，好唔好啊？ 都好，到时赢咗嗰个咧就将煲菜汤送去俾嗰只老嘢饮啦， 一言为定。啊，得咗啦！今次嘅比赛我 win 硬啦，个死皮婆啲汤都唔用火煲， 今次弊啦，有咩费事都冇晒啊！我食就叻啫，煮嘢呢家唔掂噶喎。 好啦，各位啊，等我介绍下在座六位试食嘅评判啦、啊、有狮子啦、啊、 炮、 猎炮、美洲炮、河马、 犀牛啊，最后就是野猪。好啦，比赛开始啦。芝芝根啊，将海伦同埋阿珍啲汤攞过嚟俾评判试下啦。 盲哥一睇就知道边个边硬啦。 阿珍煲汤啲材料全部都系生嘅，点会好味啊？ 狮子、猎豹同美洲豹饮海伦煲嘅汤。至於河馬、犀牛和野豬他們三位就喝阿珍首次下廚的湯，六位評判可以開始了。比賽有結果了，是阿珍煲的正湯贏了。 真是奇怪啊，為什麼他們不喝我煲的湯啊？ 哈哈，跟我鬥你們夠飯啊，跟著回去激到爆血管啊。 都怪的，為什麼會這樣 啊？哎呀，我明白了，獅子啊、獵豹啊和美洲豹啊，他們都是貓科動物，他們條脷啊是不可以喝熱東西的。 我唔饮啊！ 系啦，阿老伯话时话啦，究竟我哋应该点称呼你先啱咧？ 我叫做祖祖你啊！ 系啦，祖祖你啊，老伯啊，你可以留喺度慢慢休养，中意几时走都得噶噃，你中意留到几时都唔紧要噶，死都唔紧要噶。 到死嗰日，到时系咪你嚟呢度帮佢收尸呀？ 收声啦，祖祖你啊，老伯啊，佢都好光嘅钻石，你边度揾翻嚟嘅咧？ 喺边度执噶？话我知得唔得啫？ 老伯，如果你话俾我知，我今生今世都感激你噶。 我都唔会执输噶，我送个大香准俾你哟。 你喺边度？ 执到粒相嘅啫。 嗯，嚟啦， 老爷你就唔好拎走。 哎呀，我而家觉得好翻晒啦，我要走啦，系咁先啦。 你话走就走噶，咪走啊！ 咁咪系啦，你又喺度乖乖地休养啦。 你哋讲掂咗老伯啦？ 睇钱份上，我先敢嗌佢啫。 咩系？对住佢又真系想反胃啊！ 呢啲嘢我冇兴趣，走先啦，咁多位。 你就咁就想松啊？听讲系你带嗰只老嘢翻嚟我哋呢度噶，你点可以话走就走噶？ 喂呀啊！ 是咁即係话同我一啲关系都冇啦。 Honey 啊，如果你有咗嗰啲钻石嘅话，就可以保护到呢个森林嘅和平㗎啦。 你又话用钻石嚟保护呢个森林。係喎，用钻石围住个森林一定好闪啫。 你黐咗边条孖筋啊，钻石唔系咁用㗎。 如果唔系咁用嘅话呢，用啲钻石嚟整啲避弹衣俾动物着都好啊。 你仲有冇嘥料啲添啊？ 哦， 如果啲钻石买唔起成个森林，都可以请啲食蕉翻嚟保护啲动物啊嘛。到时你咪摊头咯。 哦，咁又系噃。如果系为咗森林啲动物嘅话，咁我就帮手啦。 咁啊，如果师傅去嘅话，咁我都一齐去咧。 哎呀，太好啦，彼得路。 如果系为咗咁，我都一齐去帮手啦。但系如果真系揾到啲钻石，可唔可以俾一粒我？我想用嚟做修行嘅盘砖啊。 一粒咁多咋？仲要系自细嗰粒嘛？ 哦。 好啦，而家起目标就係嗰啲钻石，一个如果听住啊，呢秒钟开始我哋要看实隻老嘢啊。 哦，哎呀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咁样得添，咁点好呢吓？ 你哋有冇搞错啊？竟然俾个金矿阿伯走甩咗都有嘅， 你够有份一齐看住佢啦，你够有错落。 讲系咁讲啫，但系佢哋 咁即系话我嘅任务到此为止啦。 你咁谂就错啦，阿里巴巴你仲要担任重要嘅响度角色噶，仲有啊，你寻晚嘅住宿费同埋一日两餐都喺我呢度入，就计100万一口价。 100万，你系咪话得意思多，话到个耳窿大啊？ 孩仔啊，起程啊，快啲坐上嚟啊！ 系， 你浪脚浪得好过瘾啦，咪呀！ 好啦，出发啦！ 我就喺前面嗰座山救翻个老伯噶啦。 哦，就系前面啦。哎呀，今次 弊啦，爆咗胎啊！而家点算啊？我又冇事咩胎啊？ 应该点做先至好呢？ 如果系补翻个窿咧，咁就可以泵啲气落嗰条胎度咯。 好啊，碎料啦，交俾我啦。哎呀，好鬼痛啊！俾针筋刺住， 就算而家补嗰条胎都冇用啦。 冇问题，收啲气啫，我大把啦。 好犀利啊！条胎而家涨翻啦。 咪住先啊，点解啲味臭崩崩咁嘅？ 闻落又好似系。 唔得你死呀、啊、條胎俾你抽到爆啦。 而家連條胎都冇埋，我哋唯有慢慢行去囉。 唉，唯有係咁啦。 咁啦。係太仔佢哋班人嘛，佢哋咁齊人唔知想去邊度，不如跟埋一齊去睇人。 阿里巴巴仲要行几耐添噶？ 我已经冇力 啦。你哋放心啦，已经到咗噶啦，我就喺呢度救翻个老伯噶啦。 吓、啊、吓，咁、啊、你而家喺边度啊？阿老伯啊，阿婆，你喺边啊？ 老伯喺边啊？ 佢哋头先好似话攰到唔想行。 搞错啊，都见唔到佢喺度嘅。 哎呀，你嘅支草系 支嘢系早早嚟阿老伯噶。 咁即系话佢系， 哎呀，真系轮尽啦，跌咗支草落去添。 喺度啊，老伯上 面啊，好嘢啊，终于揾到你啦。 哎呀，弊啦，班人揾到嚟添。 早早你啊，老伯啊，我哋好挂住你，未嚟揾你咯。 仲有啊，老伯，你支草跌咗落下边啊，我哋执翻俾你啊，你教我哋点样走去上到你嗰度啊？ 唔使知，我会讲啊。你估我真系老懵咗咩？我知道你班人点谂嘅。如果想上嚟嘅咧，就爬呢个峭壁上嚟啦。 话咁易咩？咁高点爬、啊？搭死都未天光啦。 净系揾条路上去都揾到天黑啦。 你得天光定天黑啊？总之就要上去。太仔呀、啊，你知咗啊？ 哦，呢支咗系啦，知识嘅咁多室用嚟作死啲室都好、啊。 啲嘢唔系我嚟捉色嘅，是招品。 咁唔系要嚟做咩啊？ 揸住佢啦。 啊，你班麻烦又好似吊靴鬼咁。竟然俾佢揾到我，真係失策啊！而家连最重要嗰支撞都跌咗落去啊，点做好呢？ 撞啫嘛，我借你一下。 系啊，呢、這个肥婆点样上到嚟噶？ 你个样唔似就死咁、啊，我上嚟再踢过啊！ 系啊，佢跌得好快、啊。好啦，就留喺下面场面啦，肥婆，唔好再上嚟阻头阻势啊！ 我系要上嚟呀，我头先只不过一时战脚啫嘛。 啊！哎呀，居然坐条楼梯上嚟啊！ 就系咁简单啦、啊， 仲急仲急撞撞死我咯！ 辛苦晒你啦， 我再冇咁好气同你班人斗啦。好啦，唯有受埋你哋玩啦。不过咁啊，你哋每人咧最多一分一粒嘅咋，知唔知啊？ 富贵侠 系咩啊？ 我明白啦，就咁决定啦。 老伯你放心啦，其实阿珍一早都系谂住分翻一两粒嘅啫， 收啲好唔好？ 你哋梗系以为好容易可以凿到钻石系嘛？系咁谂咧，你就大错特错啦！唔系话每一嚿石头里边咧都会有钻石嘅，就算你搏命凿，可能咧凿好耐咧，即系得本日记，即系话日日记住咁解。嗱、哎，又好似呢一嚿咁啊！你以为咁大嚿一定有钻石啦？系嘛？可能里边咧只系得条胎嘅啫。 你唔使喺度扮晒嘢呃我哋啦！我知道你一定知道钻石矿脉喺边度嘅。 不如咁啦，边个首先发现钻石矿嘅，咁样就属于边个嘅？点啊？ 咁都算几公平，好啦，咁大家就努力啲作啦，唔使俾面我噶。 咁即系话边个首先揾到钻石，咁钻石矿就属于边个啦？ 哇，咁咪有排作咯。 你哋老伯嚟呢边啦，呢边好似有钻石啫。 啊系，嘿、啊， 太仔呀、 啊！啊， 你喺度作乜鬼嘢？ 我谂住喺度作翻个石刻留念啫。 你仲喺度搞搞震，快啲作啊！ 佢哋班人啊，原来特登走嚟呢度作钻石嘅。 系咁，我哋都作埋一份。 等阵唔使心急，作钻石啲操作功夫等我哋做，作到之后咧，我哋就 系咁，我哋就可以硬硬脚等收钱啦。 好嘅，好嘅， 好嘅。 终于都中毒啦！ 哇，好大粒，好大粒！ 点解啊，老伯？点解你作到噶？ 因为你唔系专家，我系 专家啲嘢，你都好信嘅。 讲多无谓，行动最实际啦。 都冇嘅，就来再得个吉 啊！呢边都系一样冇。 其实我哋做啲咁嘅嘢，好似唔系好妥。 啊，唔得，唔得，唔得，唔得！ 系啦，忽然醒起啊，搵钻石唔系我嘅专长啊，保护动物先就系我嘅责任啊嘛。 哎呀，好痛啊，作死咩？做乜咁蠢仔嚟害你作钻石？我激死我！ 呢位小姐系咪搵到好多钻石呢？ 一只二只，做咩停晒手唔作啊？啲钻石唔会自己逼出嚟噶。 你自己就去作啦，真。 哎呀！你个死人就快啲放走啊！你做咩捉住海伦啊？ 好啦，正正你哋又俾晒啲钻石我哋， 快啲停手啊！ 小心啲啊！如果你哋有咩医用咧，我点着呢啲炸药啊？ 咁太子你就要死喺呢一度啦！ 我太子自细吓大嘅，哦，太子榴莲拳，哇！我一出拳咧，连榴莲都可以劈开啊！我个头咧就连石头都可以凿开，点样啊？系咪想试下我太子嘅功夫咁啊？哇！哎呀，哎呀， 钻石啊，搵到钻石啦！ 哇，我嘅，我嘅，我嘅，我嘅，我嘅，我嘅，我嘅，死你啊！ 冇人理我嘅，可怜啊！ 你又似你阿当我哋冇刀系嘛？死啊死啊！ 好啦，老客，快啲攞啲钻石出嚟啊！ 如果再唔攞出嚟嘅话，系我噶，我死都唔会俾你哋嘅，唔会俾嘅。 你话钻石同一条人命，边样嘢比较重要啊？我虽然好想要啲钻石啊，不过冇咪揾过咯。但系人命一世人之中只得一条嘅咋？我真啊，唔紧要噶，你哋唔使理我啦。咁辛苦先揾到啲钻石，点可以俾啲衰人攞走啊？ 收钉啊，死妹钉，系快啲攞过嚟、 好啦，我明白点做噶啦，我俾你哋嗱。 哇，成袋都系 钻石啊！哎呀，大家伙啊，系时候啦！太仔撕烂嘅，啊 啊、好嘢咧！我掟咗两个衰人落去，哎， 钻石，钻石，钻石，好嘅，好嘅，全部都系送边个嘅，你哋唔好争！ 哎呀，乜会咁嘅？哎呀，啲炸药就快爆炸啦，死！ 你发咩神经啊？啲钻石仲未整翻晒噶！ 炸弹爆啦，变成肉酱灰钻石噶啦！ 咁讲法，啲钻石咪冇晒咯？钻石，钻石，我要收埋我啲盘钻仔晒。 阿里巴巴，阿里巴巴，这条是他的 阿里巴巴阿里巴巴 各位莅临嘅猪朋狗友，而家你哋可以一齐上香啦！以为究竟系边个嚟呢？ 点解会系我丧礼噶？阿珍。 你唔系冚咗嚟啦咩？ 梗系唔系啦，你睇我都似长命种啦。不过喺爆炸嗰阵，我都谂住今次死梗。但系当爆炸嗰阵时，突然间岩石中间炸开咗条裂缝，好似奇迹咁救咗我。嗰阵我见到， 啊！今次冇死咯，终于都俾我揾到个钻石矿脉啦！ 件事嘅经过就系咁啦， 而家我就系全非洲最有钱、最靓仔嘅亿万富翁啦！ 啊，好嘢，冇我份嘅。 都会喺树度跌落嚟嘅，又小心啲啊！ 黑龙团嘅奢望， 哎呀，究竟系边度传啲咁嘅香味嚟咧？啊，喂，我仲瞓紧觉嘅，究竟边个喺度煮嘢咧？唔通系阿珍？啊！我都知冇可能噶啦。诶、欸，啊，你系 你好，我系由好远嘅中国嗰度嚟嘅，我叫做阿蕉啊。我咁远嚟呢度嘅目的系想太仔你收我为徒噶。 啊！哎呀，你今次真系白行啊！我唔系攞正牌收徒弟教功夫做生意噶嘛，你揾错地方啦。 啊，咩味啊？点解会咁香都未啜过嚟？ 呢下我 哎呀，系真真正正嘅中国老火汤嚟噃，好耐都冇掟过啦。 你唔嫌弃嘅，随便饮咯。我好细个就开始自己煮饭，所以都识得煮翻两味嘅。 你系乜鬼啊？ 佢系喺中国嚟噶，佢叫阿蕉，系佢话想拜我为师做我徒弟。 有咩所谓呀、啊、一个又咁教，两个又咁教，咪收咗佢咯。 乜太仔师傅，你仲有其他徒弟嘅咩？ 我而家咧去咗参观细个后生仔，所以咪唔喺度咯。 而家太仔师傅嘅名气已经传遍全世界噶啦，想拜你为师嘅人一定系越嚟越多嘅啫。 冇咁嘅徒弟啊！请太仔师傅收佢为徒啦！太仔师傅，太仔师傅， 我嘅学费， 我嘅学费，我嘅学费， 一路收咗佢先啦。 啊，真系好对唔住啊！我冇谂住再收其他徒弟噶啦，你都系走啦、啊。哎呀， 求下你啊，太仔师傅，请你收我为徒啊！ 但系我有好多嘢做唔得闲噶噃，例如我要啊洗衫， 咁我帮你洗啊。 搵我， 我帮你啊。 洗厕所， 我帮你咪得咯。 仲要睇埋呢啲书 啊。啊，你寻我就唔好得。嗯。 Mr. 太仔， 太仔师傅啊，呢个究竟咩人嚟噶？ 佢就系我最好嘅朋友啊，佢系全非洲最强最劲嘅战士嚟嘅。 不过以我所知，真正嘅战士应该唔会咁奢侈嘅。 哇，你唔识嘢啦？呢、這个豆丁啊，系咪啱啱喺幼稚园毕业出嚟噶？金刚爷都有嘅。 哎呀，点解会咁样？我姐冇啦，冇啦，冇啦，冇啦，冇啦！哎呀， 你真系变咗好多啊！你嚟呢度做咩啊？ 其实我阿里巴巴咧，已经拥有大家眼见数都数唔到嘅财富。纵然之咧，我自己有几多钱，我自己都唔系好清楚噶。 但系咁噃，一个点个好咧？啊，我仲系争紧啲嘢， 银包啊， 咁多钱银包都载唔晒啦。 即系咧，我系话，我谂住啊，我咁大个仔咯，我都系时候修心养性噶啦。我系话修心养性啊， 我系话修心养性啫，你都唔使搵啲嚟搵住我噶。 你系咪想话搵翻个老婆仔成家垃圾啊？ 边个？ 我哋呢度有咁多 Mr. Jingle 佳丽啊，使乜咁担心啊？ 系咪真噶？ 有河马小姐、犀牛小姐、有碗熊小姐， 除咗动物，仲有冇其他好选择啊？ 仲有马屎小姐啊！ 快救命啊！ 佢话佢好鍾意你我。 哎呀，你哋个个都坏我嘅，我都系唔求你哋啦。 呢啲时间系自己搞掂啦，薛兆斌。 喂，芝芝吉，做咩要上吊啊？ 鬼杀咁做作死啊！ 好似话俾芝芝娟飞咗喎。 有佢啦。 喂，芝芝吉啊，唔好咁伤心啦。嗱，最多我借啲正嘢你睇下啦。嗱嗱嗱。 阿赵，大公司，阿赵啊，太仔佢系咪我哋一直期望嘅人？佢可唔可以成为打败嗰班邪恶派嘅权势？暂时仲未知。 阿赵啊， 时间已经无多啦，点都好，一定要快啲，尽你嘅能力揾齐三个战士。系， 阿赵。 太仔师傅， 其实你唔系想成为我个徒弟嘅，究竟啊，你嚟呢度有啲咩目的？好快啲讲啦。 啊，讲得冇错啊！嗱，我打个譬如啊，土太郎为咗要驱邪治鬼，佢都一样要四周围咁去搵啲狗啦、马骝啦之类嚟帮手咁咯。 不如我借只俾女朋友飞咗想上吊嘅马骝俾你玩啊，好吧？ 太仔师傅，我够唔够资格做你嘅徒弟啊？不如大家过翻两招，睇下大家嘅实力系点样。 哦，又系嗰班猎人喎、啊，阿赵，呢啲嘢迟啲先同你讲啦吓。 我都一齐去啊！佢哋速度好快啊！ 居然可以跟得我咁贴，睇嚟佢身手都唔系嘢少。阿赵，伏低啊！又系机关枪啊！好，睇住。 赤手空拳对敌人嘅机关枪，咁仲未等于自杀？ 喂，仲差一只啫嘛。 嗯。犀牛小心啊！停手。嗯，我太仔系唔会放过破坏森林和平嘅人嘅，系太仔啊！ 哇！佢避开咗啲子弹，佢嘅运动神经真系冇得顶啊！ 啊！太仔施打嘅，太仔榴莲拳， 唔单止肌肉结实。你仲拥有超凡嘅绝技，太仔师傅一定可以打低嗰班衰人嘅。系啦，你就系我要揾嘅拳师嚟啦。 哎呀，好痛啊！俾啲榴弹嗨亲添。 咁都得？ 你去死啦！ 打！你冇咩事啊嘛？ 哦，原来所有嘢都系你做嘅。喂阿赵，你究竟是什么人？好快啲讲啦！ 我家姐，我家姐，我家姐啊！我家宝贝姐俾啲榴弹打中咗我家姐。 到咗而家，我哋都系时候要讲真话啦。其实系两个月之后，喺中国嘅五里山嗰度会举行一个比试中国拳法嘅大会，喺嗰一度。我希望太仔师傅你能够以白华拳拳手嘅身份出席嗰个大会。 你虽然系好有诚意，但系呢啲嘢啊， 听埋我讲先啦。中国拳法都有好多唔同嘅种类嘅，而我所学嘅嗰一种同其他拳法好唔同，佢系一种拥有神秘力量嘅必杀拳法，我哋叫做西派白华拳。但系我哋西派同其他派系嘅实力相差得太远啦。五百年前，我哋住喺中国一个秘密嘅地方，叫做五里山。我哋完全禁止同其他派系比试，只系十年一度，32个派系一齐参加嘅锦标赛，我哋西派先至会派代表参加。之后胜出嘅门派喺下一次嘅锦标赛之间嘅十年里边，会成为西派嘅掌门，可以统领天下，管辖32个唔同嘅派系。而家我哋白华拳就系上届嘅掌门。 喂，呢啲嘢好似唔关我事，做乜要搲我去参加啫？ 锦标赛系以五个人为一队嘅比赛。不过我哋白华拳出赛嘅拳师，其中三个俾人陷害毒杀死咗， 咁好明显有阴谋啦。 应该系某啲派系想阻止我哋白华拳连胜先会咁做嘅。求下你啊，请你以我哋白华拳拳师嘅身份一齐参加。 你咁讲即系想我哈士宾入门成为你哋白华拳嘅拳手啦。 系啊，冇错，我只系少咗啲嘅，不过我准备咗10,000噶啦，希望你哋笑纳啦。 对唔住啊，虽然我知道你好惨，但都系唔得。 搞错啊！你有冇孤寒啲呀？得个计税咁多，就想我喺唔理出马？ 我哋白华派只系可以出到咁多噶咋？既然系咁好啦，我送埋呢一本入门特刊俾你哋呀！再唔系送埋呢一本画册俾你呀？闪卡中唔中意啊？送埋呢张 poster 俾你又点话啫？ 俾埋啲咁嘅嘢我把鬼咩？ 有冇呢啲啫？俾我啊！ 路佢都唔翻嚟，仲咁勤力做嘢，啲面皮成赤头。 哇，又会同只大猩猩练习都有嘅，或者师傅系个真正嘅格斗家，我谂呢个世界都揾唔到第二个噶啦。我哋唔会放弃嘅， 师傅，师傅啊！阿珍师傅，薛之根，星爷，彼得路翻咗嚟啦！ 彼得路， 师傅啊，我喺世界学生锦标赛度以最佳成绩赢咗啊！ 哇，好嘢啊！不愧系我徒弟彼得路。 啊系啊！ 师傅，我好挂住你啊！ 我都话咗你叻仔啊！ 系师傅你教导有方啫。 恭喜晒你啊，彼得路先生！ 哦、啊，你系 啊呢、這个系由中国嚟噶，招啊！佢系西派白华拳嘅人嚟。 你好，彼得卢先生，以后请你多多指教。 西派白华拳啊，好似都未听过呢个名咁嘅。 咁就梗系啦，因为我哋嘅必杀拳系唔会外传嘅。西派拳系用劲同埋力嘅一种功夫嚟，力方面唔使讲，梗系硬力啦。至于劲，就系由内之外嘅气所发出嚟嘅力。呢套拳就系混合咗呢两种力而运用出嚟嘅。 我都有睇过呢类拳法嘅书噶，气咧就是、肉眼睇唔到，好似气味咁嘅强劲嘅力量嘅。 肉眼睇唔到个强劲力量，个太仔大把啦，睇住。 边个话放屁啫？ 乜唔系呢种咁嘅劲力咩啊？ 又喺度搞咩啊？ 啊，究竟你啲中国拳法同我嘅空手道边样架势啲咧？不如我哋大家比试下嚟。 我都希望同彼得卢先生切磋下武功嘅。 好啊，随时奉陪。 系啦，彼得卢啊，好耐都冇见过你表演下身手啦噃。不如就耍返你赢金标赛嗰招出嚟，等大家开下眼界呢。 请你多多指教。 好啦，随时可以开始啊。 好嘢，可以大饱眼福。 我嚟啦。 佢嘅动作好敏捷啊，如果教佢啲秘诀，佢就可以打败返衰人㗎。 再咁样打落去，分唔到胜负㗎喎。冇辦法啦，我要使出我嘅真功夫啊！ 你即管放马过嚟啦，我唔会怕你嘅。 咁我嚟啦，嘿哈！ 大导师，呢个系第二个拳师。 系啊，无论点都要得到佢哋嘅帮助先得。 我知噶， 黑龙拳佢哋好似已经发现咗我哋白华拳嘅后劲。可能已经派一次客嚟都未定，小心啲。 刺客，黑龙拳正一系衰人，用啲咁雅仔嘅手段想夺西派嘅拳， 真系失礼晒。 嘿，讲埋啲咁嘅衰嘢做乜呢？见到你翻嚟，我都唔知几开心。 师傅， 你冇误会啊，我谂住你翻嚟可以帮我手做家务噶咋。 啊，咁真系几辛苦啊！翻咗嚟之后，每日都要喺度揾嘢食。唉，总之系咁啊，玩多几日先至翻嚟啦。哎呀！暗算人唔系大丈夫所为，你究竟系咩人啊？ 我都未问你，你又问我，你系唔系阿昭揾翻嚟嘅其中一个格斗家？ 阿昭，你系指西派白华拳嗰个阿昭啊？ 讲得啱。 哎呀！ 系气啊！而且仲系充满咗血腥味嘅邪恶之气添啊！而家慢慢逼紧埋你，气味，气味，气味，气味。 唉，我都知道系臭咗多少嘅，你做唔惯啊，等我自己洗翻。 啊，我唔系咁嘅意思啊！ 哎呀，哎呀，哎呀，佢系咁喐下啫，呢啲究竟系咩力量嚟啊？ 呢啲系睇唔到嘅力量。 啊，咩话？哎呀， 哎呀，太弱啦！ 哎呀， 你真系冇用。炎正法器，炼气化神，人。几好嘢啊，仲喐得啊！比作第二个，而家已经系死亡嘅边缘，喐都唔喐得。去，阿昭揾翻嚟嘅格斗家，而家喺边度嚟？ 你讲紧乜鬼嘢啊？我乜都唔知道噶。 系啊，你咁口硬，好，我就送你归西。死啦，刘俊啊！ 边个夠膽掂我徒弟一条毛，我都唔会放过佢。 咁即係话你就係佢师傅嚟㗎。 彼得路，你打到我徒弟咁伤啊。 阿赵由中国咁远嚟到呢度揾个格斗家，一定系你。你全身都系肌肉，睇嚟似乎有啲料咁啊！仅仅够资格同我比试下身手。但系如果你想有翻条命嘅，你就要拒绝白华拳嘅邀请，留翻喺度，唔准参加锦标赛。听唔听得明？ 哇，好犀利啊！喺呢个衰人出击之前，一下就打低咗佢咯。 你全部睇到晒啦。点解彼得罗会俾人打成咁噶？究竟佢系咩人嚟 真系好对唔住啊！佢应该系嚟阻止我揾权势噶，佢系黑龙拳嘅刺客啊！ 吓，系黑龙拳嘅四哥。嘿，呀，呀，啊，呀，呀，呀，四哥啊！ 你估我讲紧蛋卷咩？ 我冇晒知觉啦，一定系嗰啲妖气教到我而家咁样噶。咁我以后咪唔可以成为出色嘅格斗家咯？唔制啊！ 你唔好喺度乱咁讲嘢啊！呢样嘢啱唔啱睇啊？ 哎呀，虽然系好正啊，不过我无福消受啊！ 你唔使担心噶，一阵间等我运劲过啲气俾你，咁你好快就咩事都冇噶啦。 呢啲就系中国嘅医术啊！ 我哋白华拳嘅医术系将全身嘅气放晒出嚟，用嚟医翻好受伤嘅人噶。 系啦，阿子华，今日靠你啦。 我正举紧王孝剑宗，统领剑气。我正举紧王孝剑宗。 哎呀，已经好翻晒啦，好嘢啊！我好翻晒唔痛啦， 好嘢啊，冇事啦。 铁蛋仔，多谢你啊，小仔，谢谢你哦。 傻啦，使咩客气？呢个祸都系因为我而起嘅。 哎呀，你做咩咁讲啊？你系我嘅救命恩人嚟噶嘛，多谢你啊！ 真系精彩啊！你用白华拳嘅劲，再加上阿赵自己创嘅医术嚟救人，呢一种内养气功真系令我大开眼界。但系阿赵，你呢一班净系得个养完气功都唔识嘅拳手啊，点可以赢到锦标赛嘅冠军？ 哦、啊，咩气功啊？斟杯茶你饮饮先。 哎，唔该晒。 装鬼你啊！做乜对佢咁好啫？ 究竟黑龙拳点解要出埋啲咪乸渣手段阻止白华拳威拳手啊？ 因为佢哋想控制西派拳法。然后再将我哋五爱拳嘅拳法宣扬开去。 呢盘生意唔错噶，全世界有好多地下机关想招揽西派拳手。 你身为拳手，竟然为咗金钱出卖自己嘅灵魂？ 哦，梗系啦！你谂下，一个世界上最打得嘅人啊，竟然住喺山上面嗰啲屋仔，要着烂衫烂裤，食薯仔，咁嘅生活咧，只系傻佬最中意嘅咋？ 呢度都有好多傻佬喺度啊！ 唔关我事，唔关我事。 你嚟嘅目的只不过系为咗暗杀西派嘅拳士啫。 冇错，咁样做我哋黑龙拳。可以轻易胜出，跟住就可以控制西派嘅一切活动。 仲系为咗咁样，所以你就暗杀咗我哋三个白华拳嘅拳师。 我哋黑龙拳嘅人做事只求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呢班人实在太可恶啦！ 我哋唔可以好似碌蓋咁冻喺度噶啦。 嗯，彼得路，呢场决斗可能好激嘅，你仲想唔想出场 show 阿 Connie 咁啊 ？Push， 师傅，我将我嘅生命交托俾你啦。 你系讲真嘅？ 阿珍都冇咁真啊！ 已经驳咗取嘅啦， 我都一齐去啊！ 唔得啊！对手系极度邪恶嘅黑龙拳嚟噶，可能有命去，冇命翻嚟都未定噶， 咁恐怖！ 海伦星爷，你哋留喺度帮我看住间屋啦吓。咩话？你想话跟埋一齐去帮手啊？好多谢你啊，芝芝吉，系咁，我哋大家一齐去啦。阿珍啊，你听唔听到啊？芝芝吉令我太感动啦！ 但系阿蕉唔系话要揾三个拳士嘅咩？而家仲争一个喎、 就账单，账单架车嘅修理费要成880万个噃，要我恨你俾啊？系咩嚟噶？ 其实我都唔知咩事噶， 因为你个死仔避开晒啲子弹，我架车先至会咁噶咋？ 诶，系咩啊？阿里巴巴，讲钱失感情噶，不如咧我请你去中国旅行，大家当无数嚟好嘛？是不是好着数先？在中国有好多靓女，你知唔知啊？ 中国大人，去呀、啊、去呀、啊、去呀、啊，即刻去呀、啊！我哋可以坐我嘅私人飞机去呀、啊！ 好啦，咁我哋一齐去中国啦！ 唔好咁开心住啊！我哋黑龙拳派出嘅选手，每一个都比我更加犀利，唔系咁容易对付嘅。 走开左门，小心啲啊！希望佢哋冇事啦。 系啊，你爸爸，你究竟识唔识揸飞机噶？唔识冇死顶喎、 啊！张志祥三个中国大美人，我而家嚟紧啦！ 靚仔呀，咁耐都未到㗎。 唔好意思呀，好快就到，请你再忍耐多一阵就得㗎啦。 自从嚟咗中国之后啊，足足行咗三日咁耐啦。乜中国呢度周围都咁山卡拉咁㗎，再搵个屎塔爆下石都唔得呀。 喂，你究竟有冇点我㗎？喂，呢咁嘅荒芜地方会有靚女？ 你爸爸就係、是、因为呢度咁荒芜啊，先至可以搵到啲天真无邪、纯朴可爱嘅女仔。所以呢，如果你想喺度搵个老婆就最啱㗎啦。 你都觉得挺有道理的， 不过万一你找不到老婆呢？ 娶着红包回去都不错啊。 哎呀，翻你个瘟啊！ 各位，前面就有红砖啊。哎呀，就在下面。 咁呢一度就系你啲乜西派三十二门人住嘅地方啊？乜咁残旧噶？ 唔系，呢度只不过系我哋白华权嘅村庄嚟咋，而其他嘅门派咧就住喺呢个五里山嘅其他地方。大家只是会在十年一度的武术锦标赛才会见面的，平时都很难会约在一起的。 什么锦标赛啊？ 经过十年的苦练再进行比武，这场比赛一定是一场激烈的斗争。 喂，究竟是什么事啊？ 哎呀，行到身水身汗攰到死啊，快点找个地方我唞啊。 找人斗下我啦。 真是不好意思啊，搞到咁多位都咁攰添。不过在大家休息之前呢，我想大家同我们的大导师见下面先啊。 咩啊，大督屎啊！ 嚟啦，等我嚟带路啊！ 有冇搞错啊？个个当个武道作人，咁我走噶啦！ 惊人嘅西派拳！ 你好， 阿连敏豪啊！ 你好， 你哋好啊 ！Hello， 呢条村啲人都几友善，几有礼貌、 啊。表面睇嚟啊，呢度真係唔似係一条武术村庄。 哇，你就咪孙悟空。 哈哈哈哈，吱吱吉啊，佢话你似孙悟空喎。咁即係话阿里巴巴呢就应该係佢嘅师弟沙僧呢，而比特奴就係唐三藏。 嗯。 哦，係喎，仲有隻猪八戒喎，应该係边个扮呢？ 你咪有话我知知呀。 嗰啲系咩声嚟噶？ 啊，系练功嘅声啊！我啲门徒而家就好勤力咁练紧功夫啊！ 去哈哈去哈去哈去， 唔系啊嘛？真系有咁多门徒一齐喺度练功喎、啊！ 喂，太仔，真系冇估错，原来喺度讲大搵个笨啊！ 啊！ 你之前又话会有啲咩中国美人喺呢度，又话会好好服侍，又话会有一大班靓女帮我斟酒，我先揸我私人飞机嚟载你哋嘅啫喎。 阿里巴巴，你唔好咁冲动，我必有点嚟啫。你睇睇，你嗱呢度咪有一大班 Made in China 嘅美少女啊，等紧你啦，落去。 大家都可以睇到，我哋呢度睇嚟有好多白华拳嘅弟子，但係如果计到真真正正修炼白华拳而且可以出场比赛嘅只得两个人，其中一个呢就係嗰位啦。佢而家正喺度同三个弟子比试緊，面上有疤痕嘅嗰个就叫做梁思凡。 好似杀气好重咁喎， 喺度比试緊啲乜嘢呀？好犀利啊！佢只系一只手拍落台度，个三个人就即刻惨叫。 嗯，啲功力好劲啊！ 醒啊！大三元对到我自摸十二番。 啊，有冇搞错啊？又打紧啪啪啊！ 哦，系你阿招，原来你翻咗嚟啦！呢几位就系你请翻嚟帮手嘅人啊。 系啊。 系咁，到咗呢个时候。 嗯，等阵啊，乜呢个就系你所讲嘅代表选手啦？睇佢个衰样都好打有限啊！咁另外一个咧，他会唔会好啲啊？ 乜我冇讲俾你听咩？另外嗰个自然唔系我嚟咯。 原来另外嗰个系你啊！ 好啦，既然五权士都嚟齐晒，咁我哋而家就去揾大导师啦。 我讲明先啊，参加啲咩锦标赛，你哋唔使预我。 真系好啦，我哋好快就可以见到大督士啦。 哇，犀利，个门自己打开嘅。 嗯，一定系用来公开。 唔系啊，你一度系自动门嚟噶。 叫死人啦！ 系啦，靓仔啊，究竟大督士系乜水嚟噶？ 大导师是继承白华权祖先血统的人，亦即是白华权七十五代唯一的继承者嚟。吓，仲有啊，大导师佢系有本事睇穿你哋个心喺度谂紧乜嘢噶，所以要小心啲啊。 睇穿人谂乜嘢？听落好似有啲恐怖咁。 哼，总之我咩都唔会理。 大导师，我已经揾到人帮手啦，而且仲带咗佢哋嚟添啊！ 辛苦晒你。好欢迎大家嚟到呢度。等我自我介绍，我就係负责管理整个白华权嘅大导师，我名叫阿莲。 啊，你家好凄凉啊。 今次逼病啊，冇本钱同佢挥添。 简直就係仙女啊，喺非洲想搵呢种靓女就真係难啊。 好攞命啊。 呢班人真係几得意喎。咁多位，为咗要维护白华权喺呢度嘅声誉，我哋今次系唔可以输。得到咁多位肯出手相助，我真系要表示万二分嘅谢意。 阿蕉已经将详细嘅情形讲咗俾我哋听噶啦，话你爸爸一定会尽我全力为连妹你同白华权战斗到底。 多谢，真系好多谢你对我嘅心意。 好嘢啊，终于找到我要找的中国美人啦，虽然我是看不到，但是我知道她除了样靓之外身材一定很好的。 但我们今次的对手全部是其他门派的高手，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各位可以倾尽全力，令我们白华权可以在这里延续下去。大家都知道这场锦标赛在明天就正式开始，各位经过长途跋涉的行程，我想你们一定会觉得好攰的啦。今晚大家就好好地休息一晚，如果不是明天就不够精神比赛，那就糟糕啦。好啦，我们明天在会场再见。 哎呀，我爱你啊，林林，你可怜啊。 妹妹啊。 对佬啊，做乜带埋啲家务嚟呢度做啊？啊 平时做到惯晒，忽然间唔使做，所以咪瞓唔着咯。 真系顶你卯顺啊！讲开又讲啊，阿莲咁后生，竟然做到大督士都几本事喎、啊。如果就咁输咗，真系好唔抵啊！快啲洗埋佢啊！听朝一早就要起身啦，我要教教猪。 系。 阿亮， 阿超是你呀、 啊？梁思凡，点解咁夜你仲喺呢度嘅？ 瞓唔着，咪喺度谂下嘢。 你梗系谂紧听日嘅比赛咧？ 系啊，冇错啊，都唔知道对方嘅实力系点样，而且你揾翻嚟嘅人又唔识得气功，都唔知佢哋可唔可以应付到。 放心啦，我就认为我哋一定会赢嘅，虽然佢哋系唔识气功啊。但他们就拥有一种我们不会有的力量，尤其是太子的力量，更加是一个未知数，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帮到我们的。 如果是这样就好， 我们的希望就是你了，太子。 第一个回合的对手就是紫药拳，他们的实力和黑龙拳一样那么强，各位绝对不可以有失误。那好啦，现在开始讲下第一个回合的战略先。首先先锋就是阿里巴巴， 包在我身上。 跟着彼得路，而中间就是阿乔， 是 副将就是太仔， 是， 然之后大将就由我来负责，明白了吗？黑龙拳的人不知道在哪里偷看我们的，所以跟紫阳拳比赛的时候一定不可以输，大家要全力以赴啊。 是， 还有最后一件事，太仔着战衣 啊，乜要我着埋啲咁嘢？ 我哋西伯好着重礼仪嘅，好似你只系着住条裤仔啊，点可以出场见人噶？ 啊！但系我怕我一着咗仲怪鸡，咁样咧真系考亲人噶啫。 叫你着就着啦。 系你， 哎呀！倒转嚟着你黐咗咩？ 唔怕老实讲啊，我咁大个仔都未试过着衫。 我阿莲身为西派沙尔门派的掌门大导师，在这里我正式宣布第51届的西派武术大会锦标赛开始，大家要全力以赴。 阿珍食到咁鬼声大声，听声都知道他在哪里， 真是冇面死了好过。 跟住就是第一轮比赛的第一个回合，由白华拳的代表对紫阳拳的代表马上开始，双方先锋请出来。 定啲嚟啊！好啊，等我俾啲卡拿你睇下。 总之你记住，一定要专心应战，唔系好容易中招噶。 阿里巴巴，俾心机啊！ 我一定会尽全力。如果我可以打低呢几个大嚿衰，阿联会一定会好仰慕我。到时我唔使追佢，佢都会认真将佢发达啦。林美都兴奋啦。 放心啦，联会我一定会努力噶。 各位，靠晒你哋啦。 而家我就讲下比赛嘅规则啦。比赛系冇限时间嘅，直到某方面唔可以再打落去，或者弃权就算输，有冇问题 ？OK， 系咁，比赛开始。 好啦，你个白痴想送死系嘛？有冇搞错啊，大佬？咁多架撑噶， 一啲都冇搞错。紫阳拳系出咗名嘅器械武术门派，所以一定唔会空手出嚟嘅。 咁都得啊？ 等阵啊，评判下呢个人犯规赶佢出场啊！ 睬你都傻啊！阿仔， 哎呀，你爸爸！ 佢所用嘅武器就五节棍，特点系伸缩自如，有时候会好似蛋糕肉咁柔软，有时又会变到好似一啲铁棒咁硬正嘅。 都话咗唔着裤噶啦，鬼死咁松。 哎呀，师傅啊，佢哋正经啲啦。 衰人啊，竟然用埋啲咁嘅怪鸡武器啊！仲有冇阴森啲啊你？啊！哎呀！哎 呀！避开咗啦。 被你个死人头夹死我啦！今次大镬啦， 真系失礼街坊。 喂，师傅啊，而家点算好啊？阿里巴巴咁嘅，同平时嘅佢好似两个人咁嘅。 自从佢做咗大富翁之后，就成个都唔同晒，完全冇晒以前嗰种非洲最强战士嘅战斗力量，都系拉柴多啦。今次， 哎呀！ 系啊，我究竟点解要嚟中国噶？喺非洲探下世界咪好咯，做乜要咁辛苦先得噶？ 太久远啦， 唔玩啦，我要翻屋企啊，换人啦！ 哼，你个咁嘅武胆肥女，等我出啲真功夫啦！唉，你正开天花神， 危险啊！佢识用气功噶， 系阿里巴巴， 正快你起花神。 快呀！ 嘅冇法 啊！ 阿个钟， 下个边嚟送死？ 跟住系彼得路，你自己要执生。 啊！ 都话咗唔玩，仲怼我一嘢？ 哎呀！哇，唔通你係鬼嚟？我正话个招都打你唔死。啊啊啊 看你等我整到这里看啦、啊！哎呀！哎呀！哎呀！ 到此为止。 劲啊，阿里巴巴！ 唉，算佢好彩啦。 你头先嗰拳真系好犀利啊，阿里巴巴！ 冇错啊，你又变翻非洲最强嘅战士啊！ 嗯，你哋系乜水啊？呢度究竟系乜嘢地方嚟噶？我喺呢度究竟做紧啲咩啊？ 阿里巴巴，你喺度噏乜鬼嘢啊？ 唔通阿里巴巴个头俾嗰支五节棍打得硬过头，而家搞到失咗忆，咩都唔记得晒？ 是啦，所以以前好有斗志同埋有好强战斗力嘅阿里巴巴翻咗嚟啦，而家擂台上嘅就係非洲最强战士啦。 嗯，你係乜水呀？ 吓，你问我，我咪太仔囉。真係我连连我都唔记得咗啦。 我唔係话你呀、啊、喺、你后面打开咗我个夹，偷緊我全职同印鉴，好肥个小偷呀、啊。 哎呀哎呀，你唔系太激咩？有乜理由会记得每次截系你嘅啫吓？ 仲有啊。你哋可唔可以话俾我听，究竟点解我会搞到而家咁厚重面重？啊！哎呀！ 阿里巴巴 又喺度玩咩呀？ 被强劲嘅气功打中咗之后，仲可以起翻身还击，都算系奇迹啦！ 阿里巴巴，你顶住啊！ 佢系咪就快钉盖啊？ 哟，使乜惊啫？我带咗药嚟啊！ 你有冇搞错啊？你件咩衫嚟噶？执到咁多嘢嘅？ 要咁低嘅冇可能打下一场， 俾佢好好地休息一下。 白话佢，如果我唔可以继续比赛嘅，呢、這个回合就当打和，而家要重新打过。 系咁都冇办法㗎啦。 我先冇第一回合打和，跟住第二回合上我派代表出嚟。 彼得龙，呢、這个回合就靠晒你啊！ 砌低佢啫。 Push， 开一次。啊 啊！快啲啊！ 东南西北中 法 白眼三番起舞自摸上牙位位 同 埋天色门前清啊。 哎呀奋斗舞啊奋斗舞啊。 炎精化气炼气化身。 冲你。 哎呀。原来有盒药水胶布啊！如果唔系呢个盒咧，我心口肯定已经穿咗个大窿啦。 真系冇问题，又可以靠符箓嘅。 下一个紫阳拳中坚出场， 跟住呢一个对手绝对唔可以再靠运气赢噶啦。咦？呢、這个人用武器噶？ 唔用武器嘅可能系高手，要加倍小心。 讲得冇错啦，不过系太仔吓。你睇佢身上嗰啲毛啦，其实嗰啲毛呢就係佢嘅武器嚟。 Peter 仔小心啲啊， 如果俾嗰啲毛刉親呢就可能会好痛㗎，好似俾箭豬刉一样。 咪讲埋啲废话。 开始。 炼精化气，炼气化神。 又喺度炼经，今次我係唔会咁大意㗎啦。 喂，唔好埋佢啊，呢、這个係先一大支神功啊。 喂，嗰啲咩嚟噶？ 子弹。 系呀，原来佢可以弹啲是弹出嚟噶。 子弹啊， 系其中一种中国嘅功夫，弹子神功，用强劲嘅手指力弹出一个个嘅铁球。有啲高手弹出嚟嘅铁球可以射穿五块木板嘅。 彼得罗啊！ 今次睇下仲冇咁好彩，佢死啦！ 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到此为止， 佢清脆利落喎，输得。 到目前为止仍然系打和。阿蕉啊，今次轮到你出场啊，唔好随便人睇啊！ 得啦，我会记住噶啦。仲有阿里巴巴同埋彼得卢添，我一定会帮佢哋报仇嘅。就算系唔好彩输咗嘅，喺比赛当中都一定可以学到一啲嘢嘅。 彼得卢啊，你振作啲啦。 啊，师傅啊，得个静鸡鸡话俾你知啦，我睇穿咗佢嘅弱点啊。叶善佳师傅，如果你对佢嘅话咧， 就用呢嚿磁石啦。 系系。 伤成咁好心，你唔好玩啦。 阿里巴巴、彼得卢，好对唔住啊！一日都系因为我，你哋先会搞成咁噶。但系我都系逼不得已，请你哋原谅我。 下一个白华拳中坚，到你出场。 系， 靠晒你啦，阿超。 靓仔啊，加油啊！唔够打就炸死得啦。 喂，靓仔啊，仲有一样嘢啊，你攞埋呢嚿嘢去吸死佢。 都话咗唔使咯。 叫你俾心机啊！ 唔好夹硬嚟啊！ 真系输得唔抵。 白华拳师傅今日马终于出场啦！ 今次有嘢睇啦，可以睇到紫阳拳嘅功夫进步成点啊！ 十年前嗰场锦标赛，白华拳对紫阳拳嗰场决赛，白华拳嘅师傅有个打低五个添啊！ 阿蕉嗰阵仲先锋咁叻， 但系佢砌低咗五剑喎， 真系太冇面啦！竟然在第一个回合已经出到中剑，白华拳五百年的历史由今日开始蒙上污点了。 努力啊，阿蕉。 黑龙拳八岁嘢出爆招，绝招。 阿蕉，十年前你就恶啫，今日我喺度攞你命啊！ 我都想试下你用嚟对付彼得卢嗰招。 喂，你仲好矛啲啊！人哋仲未准备好啊，你又偷步出招。 扯蛇归神，拈花乱坠。 好。哎呀，搞边科啊！ 你就全部，总共137粒。而家嚟啊！ 哎呀，可以换得两排招呼一架。 打得小华仲喺度玩嘢。 呢招唔使得㗎喇，死啦！ 咁当然啦，佢係统领西派白华拳嘅师傅嚟喎。 下一个係副将。呀 呀呀呀呀呀 到此为止，下一个紫阳拳大将出场。啊到此为止， 阿蕉真系犀利啦！ 一个回合打埋三个对手，我而家宣布白华拳胜。 啊，靓仔佢咧一次过打低三个对手，好似有多少攰、啊？ 你咁谂就错啦，佢只系保留实力先至会咁啫，打得好啊！如果我一早派佢出去，就唔使搞到赢得咁险啦。 等阵啦，你度讲咩啊？阿里巴巴同 Peter 仔打得咁辛苦，又为咗边个啊？ 呢层我知，不过如果今次白华拳输咗，黑龙拳就一定会控制西派所有嘢。如果系咁，我哋西派32门派以后就会变成咗一个暗杀集团。所以我要谨慎啲，我哋比赛嘅时候会有好多人喺度留意我哋嘅。跟住个对手仲有邪恶嘅黑龙拳，唔会好似紫阳拳咁易对付。 邪恶嘅黑龙拳系咪指我哋？ 系你呀、啊，黄宇。 乜水话？ 武打明星， 我哋好耐冇见喎。 系啊，足足有成十年啦。 我仲谂住你哋会赢得好容易添，但系正话似乎富碌啲咁噃。 哼，咁啊难怪嘅，啲师傅级人马净系死剩两个咁大把。 佢哋全部都系俾你哋暗杀噶。 阿昭啊，收声！我哋喺擂台上边帮佢哋报仇都未迟噶。 但系我担心你哋连决赛都入唔到噃。 喂，呢、這个嘢嘅外表的确又有大将之风噃，系咪真系好劲嘅啫？ 系啊，佢可以话系深不可测啊！记得十年前嘅锦标赛，我同佢喺最后嘅决赛里面碰头，呢条疤痕咧就系嗰阵整嘅。 你系咪输鬼咗啫？ 仲有条疤痕咧就喺呢度，跌亲嗰阵咧又有条疤痕喺呢度，仲有 pat pat 嗰度咧都有个交叉疤痕噶。 哇！乜你咁都唔死得啊？真系服咗你。 如果佢真系咁巴闭，我哋去睇下佢哋嘅比赛都好，系咪啊，梁屎坑？ 呢、這个提议唔错啊！佢哋呢十年嚟究竟有啲咩进步？我哋一于去睇下先啦。 但系去之前，我要送阿里巴巴同埋比特奴翻去先噃。 好啊。 第一回合第八次比赛，有黑龙拳对黄尚拳，请两队嘅先锋出场。 终于可以睇下黑龙拳系咩料啦！你哋讲到黑龙拳咁衰，照计应该冇乜人会嚟捧场噶。 其实黑龙拳同我哋白华拳一样，系有好多门徒同埋拥趸噶。每一个观众都好想睇精彩嘅比赛噶。 哦， 喂，睇下黑龙拳嗰班队员，好似开紧作战会议噃。 好嘢，战魔白板大三元啊！ 激气啊！ 喂，贵公，你都几旺？ 有冇搞错叫贵公？ 话佢哋比赛紧都仲可以咁他条嘅，我谂佢哋一个先锋就可以打晒成场咯。 一点都唔出奇啊！喺阿珍食完嗰把卜卜脆之前啊，黑龙拳又可以赢噶啦！我要同你输到十万啊！ 开始， 佢仲有两秒就食完咯！ 黑龙拳加油啊！加油啊！ 年轻化气，年轻化神，年轻化气，年轻化神。 黄尚拳喺度运气等八公咁，但系黑龙拳嗰兜友就冻咗喺度。 接招啦，黑龙拳！呀！ 是花劲啊，还有拳士可以用这一种绝技的。 你说什么花劲啊？ 一种将对方的气吞落肚变成自己能量的绝技来啊。 搞成咁啊！ 其实气咧就系、是、喺一个人嘅身体里边维持生命嘅能量嚟。咁唔通一直以嚟都系惯用徒手格斗嘅黑龙拳，而家你用埋呢啲咁嘅怪招？ 我衰咗啦！ 睇住先，头先攞咗你啲气，而家俾翻你啊！ 黄尚拳，快啲抬翻你哋嘅队友出去啦！佢钉咗啦！ 点解？点解要咁重手 啊？正傻仔， 佢哋太过冇人性啊！ 黑龙拳就咁噶啦，普通人可能已经四肢不全，你睇下台上嘅观众个个吓到面都青，粒声都唔敢出。佢哋并唔系普通平民嚟，佢哋系各派选手嚟。呢个系黄宇嘅计划，佢想喺32派门徒嘅面前展示下佢哋黑龙拳嘅实力，等其他人知道黑龙拳嘅厉害。总之，黑龙拳今次系有心想全面控制32个门派。 黄尚拳前锋出场，快啲出场啊！做咩啊？黄尚拳， 黑龙拳原来真系咁得人惊嘅喎！ 好彩咧，冇俾阿里巴巴同埋比特奴睇到今场比赛，唔系实吓死啊！ 实力战斗意识嘅黄尚拳，睇怕都系凶多吉少噶啦。 不过 就算佢哋全力去搏杀，都唔会系黑龙拳嘅对手。 系啊，今次真系难对付啊，太仔啊，你都系唔可以送死啊！ 你放心啦，我好难死嘅， 我都好命硬嘅。 嗯。系啦，听日第二个回合，可唔可以派我去做先锋咧？ 太仔啊， 我都好想学黑龙拳咁，俾啲下马威人睇下。点啊？我嘅实力都唔差喎吓。咁就向到云低未见嘅人包射啊！ 阿朱， 你今晚好靓啊！ 边个大鬼埋只猪嚟啊？嘈住晒！ 阿里巴巴，我哋今日虽然俾人打低啊，但系听日都要努力嘅。 彼得路啊，你觉唔觉得？ 觉得啲乜嘢啊？ 我系话今日黑龙拳嗰场比赛啊，佢哋嗰班人简直唔系人，成只怪物咁啊！ 阿里巴巴，你竟然话佢哋系怪物啊？被人用强劲气功打中咗之后，都竟然冇事，你够唔系一个普通人呢？ 咁你即系话我系怪人啦、啊？ 我唔系咁嘅意思啊，阿里巴巴。好， 妹妹啊，妹妹，请你救下阿里巴巴应该点做啦？ 而家危急关头，仲喺度发咩姣啊？ 由而家开始系第二回合第三组嘅比赛，而家正式举行。白华拳、赤裸安拳，两队先锋出场。 考埋你打乜嘢？ 师傅，你一定俾心机啊！ 呢、這个咁嘅傻佬从来未出过场噶，唔知道用啲咩攻击方法噶，你要小心啲啊！ 赤裸安拳嘅先锋唔系易对付嘅，太仔唔知掂唔掂。 啊，系黑龙拳啊！ 啊，系黑龙拳啊！ 黑龙拳嘅四个选手嚟睇我哋比赛， 唔一定嘅，可能系谂住嚟凑下热闹都未定呢。 嗯。同佢哋一齐嘅嗰个白人系边个嚟嘅咧？ 有啲奇怪。 有奇怪糖啊！ 多谢晒啊！我都冇话要食糖噶。 人哋谂住大家一齐夹嘛。 开始，我出五成力嘅就搞掂你啦！呀呀！ 哎呀！快快快快快快快！哇，好嘢喎！你个动作几快啊？点样啊？仲有啲咩玩咁啊？ 好啦，俾啲绝招你叹下。 好、 哦， 原来要识猴拳嘅。 你知咩叫猴拳啊？ 喺中国嘅拳法里面，好多都系模仿一啲动物或者系昆虫嘅。猴拳咧就是其中一种，拳手想象自己变成一只马骝，咁样佢耍嘅拳法就会比一般人更加灵活同埋有弹性，呢、這个就系优点。 哦，好扮法扮马骝都有嘅你。 抌个平判啦！发马骝晕啦！你做咩咁听过太仔话噶？ 情人节照佛啊，扮马骝啊，点会嚟到太仔啊？太仔嘅自细就俾马骝养大嘅，简直系马骝专家。 喂，知唔知噶啦？究竟佢喺度噏乜鬼嘢啫？ 哎，我都唔知啊。喂，林林啊，你知唔知佢只马骝喺度噏乜嘢啫？啊，知唔知啊？ 你问我，我问边个？ 哇，好嘢啊！你嚟到中国都竟然追到女仔，的确有翻两度啊！ 细佬啊，你个对手等你等到喊啦，打完先嗲啦，好唔好？ 我一直以嚟咁辛苦修行，但系你就当我冇料到，唔发火当我病猫系嘛？啊 我衰咗， 等对方以为佢松懈咗，就即刻向敌人出招，咁样先至赢到。 到此为止， 耶、yeah! ！原来太真系个傻瓜， 咁你就错啦。佢知道实力高过对方好多，所以才特登扮下嘢呃你啫。 跟住下一个出场， 佢系赤裸暗拳之中唯一识用气功嘅人，小心啲啦，太仔。今次要认真啲，唔好玩玩下啦！ 我要同我嘅队友报仇啊，傻佬！ 有冇搞错啊？西文边有啲咁嘅怪招噶？ 求其有得赢就咩都冇所谓啊！ 你搞咩啊？ 哎呦！ 太仔嘅身体入边已经储存咗一啲动物嘅力量啦。睇佢有咁大嘅黑牙都唔使问啦，佢一定系熊猫啊！ 咩啊？ 洗洁精。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 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 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 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 洗呀洗呀洗呀 洗呀 洗呀洗呀洗呀 洗呀洗呀 洗呀洗呀到此为止， 死呀死呀死呀！ 到此为止，第二回合第三场比赛，法蓝拳代表胜出，法蓝拳胜。 臭死怪！ 佢哋揾翻嚟嘅帮手，寻日嗰两个都仲似啲样，但系今日呢一个简直就好似喺度玩马骝戏咁。 喂，听日都系无谓喺度同阿傻佬玩啊，嗱嗱冧搞掂佢算啦。 其实我哋一早就已经冇对手噶啦。听日意思就 听日嘅比赛，请你哋一定要尽全力啊！太仔、彼得卢、阿里巴巴， 喂，阿里巴巴，等阵先啦、 啊！我话咗唔再玩就唔再玩噶啦。 但系听日场比赛，阿里巴巴你系做先锋噶，我哋大家讲好咗要齐心合力，直接打败黑龙拳为止噶嘛。 我哋冇可能砌得低黑龙拳嘅。我身为一流嘅格斗家，所以一睇就知道。 未打过你又点知啊？ 其他嘅嘢我唔想多讲啦，趁你未遇到挫败，好快啲收手啦。 既然你可以咁样同 Peter 仔讲，即系下定决心啦。 冇错，我决定咗啦。 系咁都冇办法啦，一日最衰都系我呃咗你嚟呢一度嘅。 系咁先啦，我会自己翻非洲嗰度等你哋翻嚟嘅。太仔，你代我向大导师讲再见，拜拜。 真系可惜啦。仲諗住佢可以幫到我哋手添。 你唔使諗啦，佢而家做咗亿万富翁，唔會好似以前咁搏命㗎啦。 師傅啊，咁阿里巴巴嘅空缺由邊個補上啊？ 啊，有計。 跟住就係第三個回合嘅比賽，係由青瓜拳對白華拳。 你睇下，原來白華拳嘅隊員有隻馬騮㗎喎。 咁就驚啱啊，佢哋班人咁好似做馬騮戲咁啊。 雖然要搵人代替阿里巴巴啫，不過都冇理由搵隻馬騮嚟代替佢 㗎。只要芝芝吉喺出場之前，我哋將全部對手打低咁就冇事啦。 白華拳嘅先鋒出場。 唉，其實諗深一層，我今次嚟中國嘅目的我自己都唔清楚。諗住嚟搵返個老婆，但係乜希望都冇啦。唉，總之今次失敗啦，唯有返非洲啦。不過橫掂今次一場嚟到中國，不如買啲手信返去啦。哦，係喎，中國藥材啊，如果賣得出一定賺大錢嘅，橫掂都冇人知啲生草藥真定假㗎囉。攞返賺大錢就發到唔清楚，跟住發囉。 在這個時候阻住你不好意思啊。 是我。 我知道你是白華拳的人，在外面請回來幫手的戰士，你叫阿里巴巴。我有少少嘢想拜託你咁啫。 好對唔住喎，我知道你應該是黑龍拳嗰班人的徒黨嚟嘅。哼。我是絕對唔會再回嚟比賽嘅。我要離開呢度回嚟我祖國嗰度啊。 我都知道啊，其實我諗住俾$100,000你去幫我做簡單 嘅。咩話$100,000 好容易賺㗎啦。只要你將呢啲藥呢放喺白華拳選手飲嘅水道，咁就有錢收。 到此為止，彼得龍打得好啊， 佢個拳好犀利啊。 跟住青瓜拳下位出場。 咁講法咪即係要我做二五仔啦，要我幫你哋害死我非洲嘅格爾郎啊。如果我唔咁做，黑龍拳就贏唔到啦咩。 我只不過係想我哋嘅計劃萬無一失啫，黑龍拳成功對我哋有好處嘅。其實呢，我所隸屬嘅組織嘅係一個暗殺組織嚟，每次殺人都有好多錢，而呢一本就係暗殺嘅名單。 原來呢個世界上有咁多人出錢去買空殺人嘅，唔親眼見都唔信啊。好，太仔， 原 果白话拳喺锦标赛嗰度输咗嘅，咁西派嘅杀手就一定会买空杀死太仔噶。 你如果成功嘅话，我可以加多$50,000俾你啊，点样啊？我谂你唔会拒绝噶，系咪？$150,000喺非洲有排使啦。 你悭啲啦，你个鸡碎咁多钱啊，就连我呢只24K 嘅金钻标都买唔到啦。如果用烟计啊，就要足足要成2500多万烟噶。 哦哦， 仲有啊，我同太仔之间嘅友情系用钱买唔到噶。 唔得啦，我睇你顶唔住咯噃。 呢个精怪拳嘅选手都几犀利噶噃 ，Peter 仔你要顶住啊！ 我改变主意啊！我而家决定暂时唔翻去非洲，我要留喺度啊！因为我得翻段珍贵嘅友谊啊！ 啊！啊！啊！危险啊！佢而家喺度做拉力变化紧啊！啊！ 竟然可以连手争力都用埋噶，哈！手争力系太仔派空手道嘅必杀绝招嚟噶， 大开眼界啊！一定系经过一段好长时间嘅苦练，咁先至可以攻成功。 再大力啲啦，一啲臂力都冇啊！睇你咁高马大，一啲力量都冇噶。 啊，系嘅。 阿珍咧，佢肥大肉厚，一定要大力挫佢先得。 Peter 仔，我而家嚟紧啦，你要等我啊！我未翻嚟之前，四人冧楼都要盯住啊！ 我认输，到此为止，好嘢啊！ 真系好嘢啊 ，Peter 仔，翻到非洲我做嘅大佬嚟 真犀利啊！ 你 下一个青瓜拳大将。出场！ 好、 啊， 啊， 啊，来了，啊，来了！唉，等咗好耐啦，终于都轮到我呢个老醉猫出场。 教边科啊？醉猫嚟嘅？ 每次青挂拳派胡文老师出嚟，就一定会有啲令人意想不到嘅表现。 Peter 仔，对晒后嘅老嘢嚟噶咋？你意思执啦？ 你千祈唔好睇小呢位咁嘅老人家。胡文老师佢系一个醉拳派嘅高手。 醉拳啊！ 饮醉之后一种令人束手无策嘅拳法就系、是、醉拳啊！总之越醉啊打得越精神。喺10年前嘅锦标赛，佢只系一个人就打低晒对方，简直令人叹为观止。但到咗第二日，胡文老师佢竟然间再冇出场比赛度，青挂拳只系派其他队员出赛，仲要输咗俾我哋白话拳。如果当日我哋嘅对手系老师嘅，白话拳未必可以赢到嘅。 咁究竟点解胡文老师佢第二日唔出场呢？ 因为醉到第二日， 我冇醉。 哎呀， 系醉拳。 Peter 仔，你要等我啊！ 西派拳嘅法则， 呢个人到底有咩本领可以对抗到醉拳？好快就会知啦。 开始。 你虽然系老人家，但系我绝对唔会手软嘅。 吓、 咩意思啊？ 咁样即系话叫我唔使对你客气啦，咁好啦。 彼得龙冲拳，喂啊咩话？ 啊！哎呀！啊！ 哎呀！ 当初系啲， 好嘢！彼得龙先生， 彼得罗啊，你已经打得好好噶啦。 你振作啲啦，唔系咁亏啊嘛。 胡文老师嘅醉拳系越醉越劲，而家只不过系开始嚟啫。 白话拳，下一个出场。 系 阿赵，你唔可以有失。 睇下 Peter 仔好似有啲唔系几妥咁。 以为佢嘅心跳得越嚟越慢，好似想停咁啊？点啊？ 哦，系啊。 你哋下一个系边个？ 阿赵啊，你上次咪好似用嗰啲咩气功疗法嘅？不如你家阵再帮阿 Peter 仔撩撩佢啊！咧就系你上次喺非洲嗰啲念咒嗰啲咧，如果你仲唔理佢嘅，我谂 Peter 仔好快就会教教咯。 唔该，你唔好嘈住晒啊！而家系一场神圣嘅比赛。大家都喺度睇住嘅。 阿锦，你即系话 Peter 仔嗰变成点都冇所谓啦？ 我唔系咁嘅意思啊，阿赵。 我明白啦。 阿赵，好嘢， 是拜托你。 白华拳嘅刺锋，如果你放弃比赛，咁就等于输咗噶啦。 就算系都冇办法，朋友生命有危险，我唔可以唔理噶。 哎呀，搞到咁有人肉味，哎呀，我真系好感动，哎呀，感动啊！ 搞鬼你咩老坑？你当我哋做戏呀？ 乜原来胡文老师醉咗之后系中意喊？ 哇，空灵言气，骨精举筋，王孝见忠。 哼，原来呢个阿赵识得用本身嘅内功帮人疗伤嘅， 咁样做法气力方面嘅消耗一定会相当犀利。甚至可能会用尽晒全身嘅气力添嘅，咁听日嘅决赛佢咪唔可以参加咯？ 而家轮到白华拳中坚出场， 阿师傅， 好啦，彼得路，你而家睇清楚啦，你睇下咩先系叫真正嘅战斗。 咁冇嚟嘥时间啦，究竟轮到边个？ 搞咩啊？唔通白华拳今次就咁败喺一个饮醉酒嘅老嘢手上？ 比赛开始。 佢真系饮得越醉越精神噶吓。 吓，咁请阿伯你多多指教。 嗯。哦。啊！哇！哇！有声，有头声，有晒龙头声嘅劲噶。 啊，唔好意思喎，阿伯， 点会咁噶？点解乜都睇唔到嘅？ 睇得好紧要， 仲使讲嘅？ 唔该，你可唔可以继续帮我疗伤咁啊？ 好嘢！ 第三回合第四场有结果，白华拳胜， 白华拳，白华拳。 师傅，今次真系好多谢你啊！我都知我系太过冇用。 唔系啊，彼得罗，你已经打得很好好噶啦。 太仔讲得啱、白华拳今次可以进到级，都系全靠你啫。呢啲都系你嘅功劳嚟嘅。 真系多谢晒、你好好休息啦。如果唔系，你嘅伤就冇咁快好噶啦。 唔得噶，呢场咁重要嘅比赛，我无论如何都要出场比赛嘅。 系啦 ，Peter 仔啊，你都系休息下吧啦。你今日之所以搞成咁嘅衰样啊，都系多得嗰个怕死鬼阿里巴巴啫。佢呢个铁招法咧，而家都唔知跌鬼咗去边啊！讲起佢都把几火啊！蔡，走鬼你咩？几时翻嚟噶？ 好对唔住啊，彼得路。啲人最衰都系我啦。如果我喺度嘅话，你就唔会俾人打到咁伤噶啦。 算啦，你系唔需要内疚噶。经过阿赵佢嘅治疗，我已经冇事噶啦。而且你仲肯翻嚟帮我哋，我而家乜事都冇啊。 彼得路啊，只要赢到听日嘅准决赛，咁就可以同黑龙拳国班人决一胜负啦。我哋努力啊！ 系有你嘅帮手，我哋一定会赢噶。真系多谢你。 嗯。 真系好啦，我哋白华拳嘅战士终于又再能够团结一致啦，喺听日举行嘅比赛咧，我相信白华拳一定会赢嘅。 系啊， 但系咁，阿里巴巴，我觉得你好似成个人变咗咁嘅。 嗯，其实我系要保护太仔嘅， 保护师傅。 嗯，仲有就系、我想令到大导师莲妹开心。 爸爸哥， 咁究竟边个先系你嘅真正目的啊？ 阿莲妹啊！ 犀利，白华拳都唔惹少噶。 冇错系啊，佢哋竟然可以打败橙音拳嘅副将。 比起第一个回合，简直就好似两个人咁样。 佢使出嘅劲力真系完全唔同晒。 但系咧，佢上次喺初赛之后咪话明唔再比赛，仲跌鬼埋去，而家又翻翻转头都唔同晒啦。究竟阿里巴巴个途中遇到啲乜鬼嘢咧？ 我睇咧，可能系讲咩嘢？ 滚啊！ 输嘅， 佢输咗个话，咁样黑龙拳就好恶势，甚至控制晒三十二门派，然后仲甘心系太仔添噶， 好恐怖噶！佢喺翻嚟呢一条嘅途中咧，遇到咗一个肚痛嘅女仔、啊。当佢抱住呢个女仔嗰阵咧，咸湿嘅阿里巴巴佢就识心动啦，于是一手就将呢个咁可怜嘅弱质少女推咗喺一个山边嘅草地上边。点知佢系有心服阿里巴巴偷佢嘅传接噶，咁佢咧咪唯有死死地喺咁翻嚟搵我哋咯。 我睇佢啲功夫都系咁上下嘅啫。 如果对方一出气功嘅话，佢就一定冇力还击嘅。 衰人啦、啊，你都系快啲收工啦、啊！啊 好嘢，估得好啊！ 喺后面擒住啊！ 擒得好啊！擒得妙啊！擒得呱呱叫啊！好嘢啊！快啲啊！再大声啲啊！攞个条命啊！对住个阻住地球转啊！杀死佢！嚟嘢啊！ 哎呀，弊啦！佢而家喺度储紧气，谂住打阿里巴巴个头喎、啊。喂，快啲搞掂佢，然后跳翻落嚟啦！喂， 年精化气，练气化神，年精化气呀、啊，年精化气！ 哎呀，咩事啊？ 再大力啲啦，阿里巴巴，搞掂佢就翻落嚟，跟住你哋香蕉。 年精化气呀、啊，练气化神啦、啊，年精化气！ 哇，你个头啊！ 佢已经储够啲气啦，小心啦、啊！ 哦、啊。 喂，乜啲气可以咁样嚟阻止嘅咩？等我仲谂住用啲咩方法同佢死过添。 冰雹终于都搞掂咗啦，好嘢啊！ 阿里巴巴，好嘢啊！ 到此为止。 你系得嘅，阿里巴巴。 准决赛嘅第二次比赛竟然结束，胜方白话拳、yeah! 真系吓咗我一跳，喺准决赛竟然可以一口气打败五个人，嗰班咁嘅人其实一直喺度隐藏住自己嘅实力嘅。第三个回合嘅比特奴系咁，呢、这个阿里巴巴又系咁， 有咩咁巴闭？比着我啊，都可以由头到尾一个人打低五个啦，佢都系逼我如是啫，讲个实力我唔会输蚀嘅。 花敬啊，咁就拜托你啦嘛，总之今次。佢就交俾你哋两个负责去搞掂佢啦，绝对唔可以有失嘅。嗰三个人仲未攞出百分之百嘅实力，唔知系咩料。太仔、阿蕉，仲有阿娘。 啊！阿姐问声啊，阿梁屎坑你做乜摊喺度喐都唔喐下啫吓，俾人箍颈硬。 喂，好似窒息气住身。 都唔知点解咯。 嗰、那个太仔，我睇到头先第三回合佢打啲胡文老师嗰阵，佢个动作好快，快到完全睇唔到。 啊！唔知坐佢一夜，佢会唔会醒翻？ 到底我可唔可以赢到佢？ 吓、 师傅啊，乜唔系应该调转嘅咩？ 吓、调转咩？ 吓、 贵公你唔需要咁担心嘅，呢、这、一个太子就等我搞掂佢啦， 大哥。 好、 哦，求下你，千祈唔好死。 系边个？喵喵， 南京山猫未到交配期就咁蠢。 哎呀！ 哎呀！原来梁师傅同大导师系一 pair 噶。 好对唔住啊，要再拜托你多一次。 求下你啊，你唔可以死噶。 原来佢两个一早就已经系一对情侣嚟嘅。啊，不过唔知点解啲情侣硬系有啲问题，唔可以喺埋一齐，真老土啊！ 佢哋两个其实一早已经系有咗婚约噶啦，喺我哋白华权嘅三位权士俾人毒杀死之前， 嗯， 世世代代白华权嘅掌门大导师个位都系由一个有开山祖师血统嘅人嚟负责担当，上一代亦即系第74代嘅掌门大导师，佢总共系生咗两个仔一个女，大女就叫做阿莲，就即系而家嘅大导师。跟住嘅大仔个名叫王晶，二仔叫做秋瑾。佢呢两个仔，其中一个本来就系要继承大导师嘅人，但系佢哋两个都同时被人毒死咗，就系被黑龙拳暗杀嘅其中两个拳师。 嗯，系咁啊，即系话咧，本来应该系由嗰两个仔嚟代表白华拳参加今次嘅锦标赛。但系啊，无啦啦俾黑龙拳毒鬼死咗，于是就唯有我个死剩种阿莲出嚟，成为你哋呢一代嘅大导师啊！不过就算系咁啊，又有咩问题噃？我就唔明点解啊，会搞到佢哋结唔成婚啦？ 咁系西派其中一条法则嚟。 哦， 呢条法则系规定西派所有嘅大导师绝对唔可以同本身同门派系里面嘅人有婚姻嘅关系。 吓，啊，点解会有啲咁嘅法则噶？ 系咁嘅。呢条法则是为了避免权力集中在某些人身上，那已经是500年之前定下来的法则来的。 那即是说如果他们两个要结婚的话，年会就要放弃大导师这个位了。 没错，是只要我们白华权在西派32门之中不再是 No.1 那就可以 了。要白华权不再是西派32门派的 No.1 即是听人要输了，将统领西派的实权交给黑龙权，那他们两个就可以结婚了。 就是这样，呢啲就叫天意弄人。 好对唔住，我系冇可能唔出场比赛嘅。如果呢个世界变咗由黑龙权嚟统治，咁整个世界就会由暗杀组织控制住，所以今次一定唔可以输嘅。 究竟点解？点解偏偏要我出生喺白华权大导师嘅家族里边？命运点解要咁对我？ 我已经决定。我呢一生都会为咗你不停咁样战斗落去嘅。 好感动啊！ 好耐冇睇过三级片啦，快啲追佢啦，仲等咩喎？ 哎呀！ 我都话咗不累噶啦，我走啦！ 哎呀，阿里巴巴，你唔好咁幼稚啦，好唔好啊？其实你咁咸湿，大导师都唔会要你啦。 男人老狗系咪只狗咁易？ 各位，我而家宣布第51届西派嘅武术锦标赛总决赛正式举行啦！ 呢场龙争虎斗终于都开始啦！今次冇人死咧，咁就最好。 请双方先锋出场。 果然系派佢出场啊！呢、這个花劲咧，出赛到而家未俾对手打低过，佢真系好劲。白华权派边个做先锋呢？ 好啦，加姐你两个攞边神庆啊！我最憎见得人咁鬼烟硬噶啦！ 唔好玩啦，再激佢就会精神分裂噶啦！ 我就要睇下你系咪真系咁犀利，可以一个人打到落尾啊！阿里巴巴，唔理你有咩气都好啦，我都会有咁多吞咁多嘅。 喂，戆居居喺度噏乜嘢啊？ 吓、啊， 咩话？ 啊！你今次嘅对手系我啊！ 梁先发，你竟然系先锋啊！ 冇规定话一定要跟住出场次序嚟坐嘅，剩一百次。 哎呀，乜先锋唔系由我嚟做咩吓？ 喂，究竟系点解咁噶？点解啊，大督屎？ 梁思凡佢打算由佢嚟做先锋，希望可以由佢一个打到尾。真系太可惜啦！彼得罗先生同埋阿里巴巴佢哋施予嘅气力根本唔足够对付黑龙拳。其实阿梁喺开始嗰阵已经睇通呢一点，所以就部署好，希望可以由佢一个人嘅力量打晒成场。佢之所以可以一直流力到而家，都系多得大家嘅努力，多谢你哋。冇问题嘅，阿梁一定会打赢。 你究竟喺度讲乜嘢啊？黑龙拳有五个人噶。究竟点解唔成队人一齐合作、啊？我恨你佢啊，根本仲未使出佢真正实力噶。 其实梁思凡佢只不过系唔希望再有任何嘅牺牲啫。身为白华拳地位最高嘅大师兄，佢身负嘅责任系非常之大，所以佢意志好坚决嘅。 意志坚决， 呢一个咁嘅老顽固，简直就系自寻死路。 开始！ 哇，真是名副其实入了观众席， 犀利啊，简直高过对手好多班啊。 好啦，到此为止。 不好意思，我真的不应该对你们的先锋出咁重手的。好啊，下一个是哪个？仲唔想来跟我交流？ 好啦，到此为止。 唔好意思，我真系唔应该对你哋嘅先锋出咁重手。 犀利啊，高过对手好多班。 梁思凡系绝顶嘅高手，就算识得化解气功，都唔系佢嘅手脚噶。十年前嗰个锦标大赛，佢身为白华拳嘅副将领出场，同代表黑龙拳嘅主将比赛嗰阵时，当时西派32个门派之中，数一数二拳手王宇都被梁思凡打败，而且满身伤痕。嗰阵梁思凡只系16岁咋？ 啊，王宇啊，咪即系坐喺嗰边嗰条友啊吓？乜唔系梁思凡输咗咩？ 大仔，你喺度讲乜嘢啊？我几时有话过我输咗啊？ 你冇讲过咩？ 我有话过我当时全身伤晒，仲流好多血，不过我赢咗。你试下谂翻起我点样同你讲嘅？ 哦，嗰阵时系啊，系啦，系第一次见到黑龙拳嗰阵时， 系你啊，王宇， 乜水啊？ 武打明星， 我哋好耐冇见喎。 系啊，足足有成十年咁耐， 我仲谂住你哋会赢得好容易添，正话似乎附碌咗啲咁啊。 咁啊，难怪嘅，啲师傅级人马只系死剩两个咁大把。 佢哋全部都系俾你哋暗杀嘅。 阿志，你收声啊！我哋喺擂台上帮我哋报仇都未迟嘅。 但系我担心你哋连决赛都入唔到喎。 哇！呢个嘢咧，外表的确有大将之风，系咪好劲嘅啫？ 系，佢可以话深不可测。 啊！你系咁样讲过嘅，你话咧？喺十年前上一届嘅锦标大赛，我同佢喺最后嘅决赛度碰头。呢条疤痕系嗰阵时整嘅，仲有呢度都有一条，跌亲嗰阵啊整到呢度有一条，跟住走头嗰阵咧呢度有一条，哈哈，我记翻起啦，你真系冇讲过你输喎， 你使唔使扮到好似我咁先谂翻起我讲嘅啲乜嘢啊？ 用条命仔嚟做赌注嘅决战， 虽然梁思凡当时全身都伤晒，不过佢结果都不负所望，赢咗。 哦，原来系咁样嘅。 是不是这样啊，王宇？ 是啊，这次是我一生人唯一的憾事来。 你哋唔喺度讲笑啊嘛？呢个人赢咗黄宇师傅嘅，我真系而家先知道嘅啫。 黑龙拳嘅赤峰出场，赤峰快啲出场啊！ 做乜嘢啊？快啲上嚟同我打过啊！ 嗰边有可能赢到佢先得噶， 真系冇鬼用。出去啦，仲喺度等咩啊？你仲唔快啲出去？系咪想我喺度打死你啊？ 系。到咗而家唯有顶硬上啊！炼精化气，炼气化神啊！ 喺呢边啊！做乜嘢啊？呢边啊！乜你咁迟钝噶？我喺呢边啊！ 你先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是什么招来的？ 你招是龙拳的旁身绝技，你真是杀手锏，你招是很劲抽的。 哇，这么快出杀手锏的啊？ 到目前为止，梁思凡第一次运劲出气的啵。炼精化气，炼气化神，去实生化。 来啦，继续运劲啦， 我不会怕你的。 哇，咁嘅，好嘢，我明白啦。 你睇下，比赛个擂台练开咗啊，好犀利呀。 你呢招的确好劲，可以练到呢个地步，应该下过唔少功夫。但系真系好可惜，心嘅修炼你仲未到噶。 哇，唔觉得少，效力而嗨。 反人啊！装贵你咩？咁大力你唔可以做孤力。 唔使好大力啫，平时爆射仲用力啦。哎呀， 好啦，而家应该轮到我出招。 啊！而家点算好啊？我连龙炎拳都用埋啦，我冇其他招数对付佢噶啦。 而家真系冇计噶啦，我睇龙炎都系会输嘅。贵公，你快啲准备一下啦，差唔多要你出场噶啦。 系， 闪开啦，不停避开佢啊！ 啊， 弊，你走唔甩嘅，死啦！死靓仔啊！你认真啲好唔好啊？而家我哋系比赛紧嘅， 咁就啱啦。阿亮，你慢慢去用晒啲气力噶啦， 净系识得不停咁样闪避，呢啲仲系拳术嘅所谓嚟嘅咩？啊！我呢边啊！ 哎呀！好嘢，搞掂佢。 唔系啊，唔系咁简单噶，对方不停咁样闪避，冇咁容易打完噶。 我唔玩啦，我唔同你打啦，唔打，你影衰晒我哋啲拳师啊！ 阿梁啊，你做咩咁心急啊？对付呢啲咁嘅对手唔使运劲噶，只要出少少力都可以打低佢噶，你仲要留翻啲力继续比赛噶。 咁接弊啦。 哦。 等你啦，唔好乱噏啊！呢啲嘢几好叻喎， 成日挂住食，忍住啃死你啊！梁思凡佢一直都有一个弱点嘅，呢个弱点就系佢份人太心软，太过感情用事。 哦，即系咩啫？ 即系话佢想做嘅嘢做唔到，就会发晒癫，好似痴咗咁样啊！ 系咩？哇，咁佢真系几小气嘅噃。喂，梁思凡啊， 做乜嘢啊？紧张关头做咩嘈住晒啊？ 做人要大量啲，唔好咁小气， 唔好嘈住晒啊！你都悭翻啖气，乖乖地认输吧。 哇，好样喎，呢招系百步神拳 吓，百步神拳， 落足眼力睇嘢啦，千载难得一见噶。 唔可以噶，阿娘。 梁思凡，你冷静啲啊！咁嘅对手使乜用八步神拳咯？ 呢招又系乜招啊？ 佢咁做啊，都耗尽佢嘅气力噶咋。卫公，系时候出动啦，快啲准备下。 系。 呢条友好似黎真噶喎，佢练嗰啲嘢啊，我咁大个仔都未听过嘅。 三花聚顶，天花乱聚，三花聚顶，天花乱聚。呀！八步神拳，呀！ 到此为止。 我都话咗，我唔系玩玩下噶啦， 好犀利啊！我从来都未见过咁劲抽嘅拳， 呢一招就系八步神拳嚟啊！ 阿亮， 下一个黑龙拳嘅中间出场。 佢而家大伤元气，我好有可能会赢噶。 今次弊啦，梁思范头先用八步神拳打败嗰个刺锋，佢而家一定会大伤元气噶啦。 啊，如果对方知道佢呼吸乱咗嘅话，咁啊真系弊家溜啦。咁我俾翻多少刺激你啦？ 卫公，同我杀咗呢个大伤元气嘅残兵。 系。原来你就是贵公啦，我知你是黑龙拳里面勇气的高手，如果快攻上来，听说可以劲过阿赵好多倍。 哼，这些不是传闻那么简单的。 哎呀，做咩佢两边膊头发晒光嘅喂？ 啊！ 呢条友真系有啲料噃，佢气真系好强啊！ 卫公佢系天生拥有特殊体质嘅拳士，佢呢一种人，就算喺我哋白华拳当中都好难揾得到。佢有一种特异功能，佢只要一着起件衫就可以运劲，一唔够气佢就会咁样做噶啦，系好强嘅对手嚟噶。 哎呀，咁唔知屎坑两个顶唔顶得住呢？ 开始。 啱啱出个场嘅先锋同刺锋比起上嚟，呢、這个好似有啲唔同咁啊！ 哇，终于都上演正场啦！ 定晒型咁喺度做咩嘢啊？佢两个喷咗定型水啊吓！ 佢哋两个同样喺度等紧机会，睇下边个衰先。而家只要对方有空缺俾到自己，佢哋就会把握机会搞掂对方。 不愧系贵公，应该好快可以打低条友嘅。 冇错，真系好对唔住啦！我头先打得咁差，真系冇面目见大家。 算数啦，你留心啲睇下贵公点样比赛，从中偷下师学下嘢罢啦。贵公，我嘅好细佬，一齐拜托你。 阿亮。 阿亮的确有啲料喎，对住贵公激烈嘅攻击都顶得住，我哋真系唔可以轻敌嘅。 啊，真系估唔到啊！呢、這个死靓仔竟然可以挡到我嘅攻击啊！哎呀，真系俾佢吓亲我啊！ 喂，梁思凡佢好似好惊咁，搞乜鬼啊佢啊？ 咁就梗系啦，佢用八步神拳消耗咗好多体力，冇咁快可以复原噶。我都劝过佢噶啦。 听住啊，贵公，一个真正嘅拳士喺攻击嘅时候，一定会探测对手呼吸嘅情况嘅。你嘅年纪仲轻，我唔怪你，你唔识得呢啲嘢。但系如果你唔敢做嘅，你呢一世都冇办法可以赢到我嘅。 为咗你将来着想，我就教下你啦。留心啲听住啦，配合对手呼吸慢慢咁冷静落嚟，千条冇心急。人生漫漫长路，应该享受下，叹份杯茶先至啱嘅。 佢又玩咩啊？口水多过瀑布啊！佢只不过喺度拖延时间，换下气嘅啫。 啊，衰鬼睇唔出佢有几鬼醒噶噃。 仲有啊，贵公，中国咁大，有好多嘢等住你学噶。你咁死咗咪真系唔抵。 哇！家阵你当我白痴啊？我哋继续打。 哇！我都话咗要睇对手嘅呼吸嘅啦。 哎呀，点解咁样嘅？贵公佢竟然中咗佢一招喎、啊！ 定啲嚟啦，呢啲咁嘅碎料对贵公嚟讲算得系乜嘢啊？ 好嘢、啊，屎坑啦，冇得弹啊，简直系 good job 啊！ 唔系啊，唔会咁简单嘅，唔好咁快开心住。贵公佢拥有异于常人嘅耐力，而且佢嘅功力仲系非常之深厚嘅。就算受到不断攻击，佢身体里面嘅气都会好快循环，恢复翻原状。对于呢一点，我谂梁思凡佢好清楚知道发生紧咩事嘅。 梁思凡啊！ 我唔明点解啲人要咁样互相残杀，我真系唔可以再睇落去啊！ 林林啊， 等呢个锦标大赛打完之后，我哋再见面啦！ 阿姨啊，而家应该点做咧？我又唔想林林走咗去唔理佢，不过我又要喺度打起算数咧，都系同林林一齐好啲嘅。 哎呀，好危险啊！ 哎呀，都系唔可以抌低佢，自己走咗去嘅。阿志啊，阿志啊，阿志啊！ 打到我手都软埋啦，佢仲唔死嘅？ 阿亮， 黄宇， 咩搏晒命打得咁辛苦，系都要赢啊！乜你真系咁想白华权继续掌管西快32门咩？ 你唔好嘈住我，我而家比赛紧。 如果仲系由白华权话事嘅，咁你呢一世啊都唔使知同阿莲结婚嘅。 首先。 你自己好咁諗下啦，你应该让咗西柏嘅实权俾我哋黑龙拳嘅。如果咁做呢，就一定唔会有其他男人抢走你嗰个如花似个年妹嘅。 首先啦， 咁之弊啦，阿梁佢开始有啲泄气啦。啊，做咩？点解我突然间感觉到一股邪气嘅？系黄宇。 諗清楚啦，阿梁。阿莲系靓女嚟嘅，如果你赢咗嘅话，阿莲就会落喺其他男人手上咯。 黄宇啊，我叫你收声，你听唔听到啊？ 你咁劳去做咩啫？ 黄宇气功消失咗啦。 喂啊！ 系咁先啦。 贵公，你的确有啲料到啊！ 阿亮，我头先嗰一击，已经将你右手嘅气全部截断晒，咁即系话，你手唔使几耐就会冇用噶啦。 咩话？ 而家形势大转啊！你睇下，啲气慢慢扩散开去啦。 我只手臂啊！ 如果你以为只系只手有事嘅，咁你就错啦。唔使几耐就会由只手扩散到全身，咁之后就会完全冇晒知觉。到时你就系咁打嘅啦。 你收声啦！对付你啲咁嘅死靓仔，我单手都应付得你嘅。你啦， 再打落去你会死嘅。咁好啦，既然你咁口硬，我就送你落去地狱啦。 冇咁易，只管放马过嚟。 阿娘啊，佢会杀咗你嘅，快啲停手啊！ 梁思凡啊，唔好再玩啦！如果唔快啲医佢啊，迟啲想医都冇得医噶。 我话认输罢啦， 唔好再比赛落去啦，梁思凡。 梁思凡啊， 咪话可以停咩？我咁辛苦支持到而家，白话拳系绝对唔可以输嘅。啊！ 诶，乜把声好似阿珍咁嘅喂， 撞鬼咯，喺边度传嚟噶？ 佢唔见咗啊喂！ 阿姨，史克亮啊，你都咁大个人啦，仲咁鬼迷失嘅，你有咩大噶？ 哦，佢喺上面嗰度喎。 哦， 喂，睇下嗰度有只猪喺度噃。 喂，唔系喎，系咪人嚟噶？ 哎呀，真系失礼街坊啦！ 史克亮啊！ 哎呀，真 呢一个锦标大赛唔系净系得呢一条友比赛噶嘛，仲有其他队员噶，你当佢哋死噶？喺白华拳，阿子可以顶住先噶嘛？仲有我阿 Honey， 仲有 Peter Lu， 衰啲啊都有个变态阿里巴巴。 喂，你喺度讲咩？死肥婆，我边乜变态呀？吓， 其他嘅队员， 只行两啊， 阿两啊。 我认输啦， 到此为止。 输咗啦！ 好嘢啊，鬼公，我都系第一次遇到咁嘅对手，你俾啲心机啊，靓仔。 你都好劲啊，其实我经已到咗极限噶啦。如果你再整多拳，咁输嗰个就系我。而家只不过系你制造一个好机会俾我赢啫。阿娘，好多谢你。 哎呀，梁思凡，你又搞咩啊？ 梁思凡，史克亮， 佢死啦，阿娘。 都软埋，跟住仲唔死嘅？ 阿亮，黄宇，做咩搏晒命打得咁辛苦，系都要赢啊？乜你真系咁想白华拳继续掌管西派三十二门咩？ 唔好嘈住我，我而家比赛紧嘅。 如果仲系由白华拳话事嘅话，咁你呢一世都唔使志去同阿莲结婚啦。 黄宇，我叫你收声，你听唔听到啊？ 你咁怒气做咩啫？ 黄宇气功消失咗啦！ 哈！废啦！ 死啦！哇！呀！ 鬼公，你的确系有料到啊！ 阿亮，我刚才那一击竟然将你右手的气全部截断晒，即是说你的手不用多久就会没有用的了。 什么话？ 现在形势大转啊，你看看竟然慢慢地扩散开去。 我只手臂。 如果你以为只是只手有事的，那你就错了。不用多久就会由只手到扩散到你的全身。咁之后就会完全冇晒知觉，到时你就系咁大嘅。 黑龙拳超型嘅攻击， 你要振作啲啊！死人冧楼都要顶住。死啦！只手变到咁嘅色添。死啦！死啦！死啦！究竟点算好啊？ 阿娘， 白话拳派下一个出场。 系。 阿赵，今次靠晒你啊！ 一定要报仇啊！ 一于将个龟公打到变龟蛋啊！ 等住阿赵，躲。阿娘只手嘅溃烂程度越嚟越犀利，如果再系咁，有得继续落去，咁我只手就要切除先得噶啦。求阿你用内功帮佢治疗啦。但系咁，我大导师，如果我运劲去帮佢治疗，我就唔可以比赛噶啦。求阿你，阿赵， 你喺度等乜嘢啊？六个咁俾人点冤啊？ 如果用咗内功嘅话，咁我哋白华拳就会输噶啦。 不如等我出场。 如果用内功治疗嘅话，我谂应该可以医翻好嘅。 求下你阿赵，求下你，快啲救下阿娘。 不过如果我放弃比赛，梁师傅就算好翻都会唔开心啦。我知道，我已经冇资格再做白华拳嘅掌门大导师，但系我点都唔可以抌低阿娘你嘅。阿赵，我都好明大导师你系好关心梁师傅嘅，不过。今次是决定西派三十二门命运的一场仗，我绝对不可以放弃。阿赵，我求你不要由得阿娘她死了。 哎，使乜你啲被打败的死狗啊，快啲上嚟啊。 苗，她的情况只会越来越差，如果再有这么久真的已经花了大勇气。 你要振作啲啊， 千祈不要乱动啊。阿赵、你要比赛不用理我的，一定要打赢。 梁思凡啊，你不要出声啦。 梁思凡， 你好好地休息一下啦，咁劳气好伤身噶。 快啲去比赛啊，阿赵！ 喺上年冇洗过嘅冤仇派已通一条啊！ 呢只麻醉药好有效，一闻就惯低。 系惯低至好啊，我惊你直头夹生臭死佢咋！ 求下你，阿赵，我求你用内功医翻我阿娘只手啦，求下你啊！ 阿赵、你快啲救下佢啦！呢场比赛就交俾我啦。 哼，太仔， 阿赵啊，你唔好谂咁多啦，快啲医翻欧良师傅先啦！黑龙拳而家净系剩翻三个人啫嘛，我有办法搞掂佢哋噶啦。 阿赵，唔好婆婆妈妈啦，快啲去！ 搞错啊，咁快写翻。 如果连你都唔可以去应战嘅，咁太仔佢哋肯定会同我哋喺地狱嗰度再见噶。 你唔好再讲咁多嘢啦，你信下我哋几个实力啦，好嘛？ 讲得冇错啦，我哋系唔会咁易输嘅，你放心交俾我哋啦。 系啊，我哋好劲噶。 阿赵， 阿赵， 阿赵啊！ 等下啦，教授。 阿赵啊，真系好似想放弃呢场比赛咁。 阿赵。空明言气，屈正举根，往孝拳中。空明言气，屈正举根，往孝拳中。空明言气，屈正举根，往孝拳中。空明言气，屈正举根，往孝拳中。 阿娘， 师孝娘死唔去啦， 真系好啦。 终于冇事啦，梁师傅，终于冇事啦！ 你哋个个都系蠢材，点解喺呢度救我？ 佢全身嘅气力都已经用咗嚟帮梁师傅疗伤，而家嘅阿赵已经冇可能再运劲，咁点比赛？ 照咁讲，呢场比赛嘅形势对我哋系非常之有利喎。 点样啊？白华拳嘅千锋，如果你唔马上上台比赛，咁你就放弃比赛，即系当你冇资格噶啦。 等阵先系评判，我哋绝对唔会放弃嘅，就由我嚟代替阿赵啊！ 咩话？ 边度话我放弃比赛？我出场。 阿赵啊， 啊，咁几时先轮到我啊？ 阿赵啊，你啱先用完内功嚟疗伤， 其实我而家仲有充足嘅气力噶。卫公佢都一样俾梁思范打到受咗重伤啫，而家攻击佢就最啱。 哎呀，唔制呀，唔制呀，唔制呀，唔制呀，唔制呀，唔制呀，冇得出场比赛。 阿里巴巴，你啲麻将有咩摊下？ 我揼几个下，我兜咗。哼，正因系蠢材，你哋喺度嘈喧巴闭嘅时候，我已经要休息够噶啦。都系多得你哋，我先可以回到气嘅。头先同我两打嗰阵受嘅伤，竟然好翻晒啊！而家你哋是打过嚟，我都未使惊啊！ 卫公，呢度唔系净系得你一个，先至识得回气噶。 咩话？ 啊！咩嚟啊？ 冇错，我都系一样天生，有种特别强嘅内气体质。 咁啱嘅，我都有啲隐藏嘅 power 噶噃，睇住啦，只要我高一谷气咧，啲能量就会放出嚟啦。 师傅啊，你仲要核突啲噶？ 阿里巴巴准备麻醉药， 收到， 开始。 将身体所有嘅能源全部集中埋一齐，就会形成一团猛火噶啦！ 唔好讲咁多啦，散化聚顶，天花乱坠。 啊！嗰啲系。 啊 八卦神拳！ 冇理由会被盗噶， 真系令人失望啊！我以为八卦神拳有咩咁巴闭，而家你系咪连行路都冇力啊？ 激气啊！睇落净得气都已经用晒啦。 系，咁就恭喜你啦！而家应该轮到我出招啦啩。啊 阿赵啊，快啲避开啊！ 阿赵， 阿赵， 够啦够啦，快啲投降啦！阿赵啊， 胜负已经好清楚啊，再打落去咧，就会搞出人命。 到此为止，快啲停手！ 切，你话到此为止啫，哼，咁我混咗劲谷埋啲气点先？喂喂，好啦，我话玩够啦，停手啊！咩啊？不愧是白华拳的拳士，是有点料到啊！如果是其他人呢，竟然连渣都没得剩啊！ 阿赵，阿赵， 阿赵，原谅我啦，阿赵， 阿赵啊，你唔好埋单住啊！ 阿赵啊，一日都是我不好， 我话一日最衰都是黑龙拳啊！他哋一个一个正系妖孽嚟噶。 白华拳中坚，太仔出场。 你咁样对付啲 friend， 我唔会放过你嘅。 喂，兄台啊，梁思范同阿赵都输咗，咁白华拳你乜事玩完？ 咁啊系啊，剩翻唔知喺边度搵翻嚟几个傻佬，同埋个凤凰唔知咩料咧啊！ 收定！我喺南面看台 H 行第37同第39号位，唔知咩料，但系样衰口臭又白痴嘅八公啊！ 哎呀，真系好对唔住啊！ 唔好噏得就噏啊！直管嚟啊！哎呀！ 行路唔得嘅个白痴，点同人打啊？ 呢条懵丙真系可怜， 咁嘅屎料都可以做八百拳嘅拳士。 魔女又话： 死佬啊，你醒少少，唔好喺度玩嘢得唔得啊？ 哎呀！ 我知啊知啊。 哎，你又喺度玩咩啊？你唔好谂住咁样会令我分心啊！你实会后悔嘅。 吓、啊，贵公嘅伤已经好翻晒啦！ 哇，咁快就已经恢复翻元气。 哇，贵公好掂啊！吓， 应该都赢 啦，赢啦。 我。 哎呀，佢喺度搞边科嚟啊？ 诶、哎，真师母啊，师傅佢搞乜鬼啊？整到自己个头咁样嘅、 啊？佢又想学人哋龟公咁发功出招，真系好寒望是招忽。 啊？乜咁静啊？我个瘤咁快就好翻，唔系好犀利咩？你哋有冇搞错啊？起码拍下手掌制翻两句啊嘛！哎呀，太仔，你好啦，我警告你唔好再玩嘢啊！嗯，开始。 嗯，啊，咩话？啊，唔高手咩？佢嘅动作咁快嘅，连我都冇办法睇到佢喺边。 咁易俾你睇到我仲使用森林之王嘅，我要帮阿梁同阿蕉报仇，打你老友！ 贵公， 嗱你唔好喊啊！ 太仔不愧为森林之王，好犀利啊！佢出招简直就好似食烧米饼咁清脆利落。 啊，系啊！佢 出招真系好快，好似唔使偷气，不停攻击。而家咁样，就算贵谷几叻，可以好快恢复原理都好啦，都系冇用嘅。 太仔，如果比着平时，佢一定唔会咁打嘅。其实系想将阿梁同阿赵佢哋所受到嘅痛苦还翻俾贵公。 好，玩到呢度为止啊！ 差啲唔记得咗添， 应该要有体育精神，勾下你手指。 乜咁有礼貌啊？ 到此为止。 你嘅外伤好快就会复原，但系心伤就好难。 点解师傅帮黄师范同埋阿蕉出咗啖气，都好似唔开心咁嘅？ 为咗报仇而战斗系一件伤感嘅事，打到咁嘅地步，其实太仔都唔系好伤嘅啫。 咁又系嘅，师傅打呢场比赛都好辛苦嘅。 佢嘅速度好快啊！呢条友仔究竟系咪人嚟噶？比赛都唔够十秒，砌低鬼功啦嘛！ 又凭个好可能啊！白话拳真系赢都未顶噶。 我都想佢哋赢啊！如果西派俾黑龙拳统领嘅话，咁啊惨啦！我哋实冇啖好压噶咯。 讲开又讲啊，黑龙拳喺外国组织咗股势力，谂住利用西派搵一大笔钱咁话噶。 黑龙拳不嬲都好贱噶啦，冇嘢好做。 咁你讲得啱啊！咁多年以来啊，由白华拳大律师统领嘅西派32个门派冇咩事啊，仲维持到个优良嘅拳法添。我会帮白华拳佢哋打气，努力啊！白华拳， 太仔一定要赢啊！ 啊！形势有变啊！观众开始支持白华拳喎。好，我要为太仔成龙饮晒佢。 你睇啊，因为太仔佢嘅精神，大家心情唔同晒。 师傅真系顶呱呱。 李德禄、阿里巴巴、李十嘅， 我真不嘅签名，一人一张嘅咋， 人人有份，唔使心急，系心急啊！嗱，我俾你。 有正嘢买啊！唔买就埋嚟睇啊啦喂！而家最 in 嘅白华闪拍太仔甜饼啊，仲有比特龙心口针，有买赠送啊！仲有阿里巴巴天信啊，买啦喂，买到你睇下啦喂，又买啊赚走啦，买啊老细啦喂，所以就白话闪金龙太犀利啦，仲有俾 佢哋搞乜嘢啊？ 喺度卖嘢啊！文大导师写真集都几好啊！ 阿蕉啊， 连贵公佢都输埋添， 白话呢单嘢就由你嚟搞掂啦，刘宝 系， 你哋应该好明白噶啦，黑龙拳每个都系自己人嚟。 你哋好似我亲手凑大一样咁啊！无论如何，一定要尽力而为，知道嘛？ 放心啦，呢样嘢唔使你讲，我都会做。 你记住啊，一定赢白话拳啦、啊！ 系， 大哥，大哥， 贵公啊， 大哥，你一定要帮我报呢个仇啊！拜托晒， 贵公，你要振作啲啊，贵公。太仔你好嘢，竟然两三下手势就将我嘅好兄弟打成咁嘅 样。贵公，我应承你，就算死我都一定会帮你报呢一个仇。 跟住轮到黑龙拳副将出场。 好啦，放马过嚟啦！ 系呢条友好似好强咁，今次要出真功夫先可以打得赢佢。 黑龙拳最高嘅拳士刘宝等咗咁耐，终于都出场。听闻话佢嘅功夫凌解王羽之上添。 今次嘅对手咁劲，太仔真系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先至得啊！ 讲得啱啊！如果今次打唔赢刘宝同王羽，白华拳就玩完噶啦。 买啦买啦，系买啦，多谢啦，买啦买啦。 最惨嘅就系完全可以记喺呢两个人嘅身上。 冇错，系啊。 开始。 佢嘅速度有我咁快喎、 啊！哎呀，咁耐以嚟，我都系第一次见到有对手可以追到师傅噶咋。 嗰个咁嘅大旧衰，正真系妖孽嚟， 乜都睇唔到嘅，横掂冇嘢睇，撩下鼻屎好过啦。 我唔识噶。啊！啊 不愧系刘宝，有料到。 太仔，努力啊！ 放心， 你哋系人脉啊，净系自己打得噶啦，唔使俾人睇噶啦。 大灵！ 哎呀，太仔师傅佢衰咗，俾嗰个刘宝打低咗。